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0点，系跌487点，成交金额1,24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2点，升142点。跟住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90.4跌10.6，阿里巴巴205.2跌7.4，盈富基金27.05跌4.5，中国平安88.6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107.1跌2元，小米集团12.32跌4毫，汇丰控股56.5跌0.5，美团点评100.5跌2.7，建设银行6.34跌0.2，中国铁塔1.96升0.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4，英镑10.074，瑞士法郎7.964，澳元5.146，加元5.868，新西兰元4.929，欧元8.4501。每百日元兑港元7.0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89。港金现价报15,60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2.91美元，卖出1,68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南意外咧系清咗场噶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左一线已经回复正常通车。就系七咸道南意外清场，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左一线咧已经系解封，回复正常行车。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咧喺天光道有工程啊，因为水管爆裂要做紧急嘅维修工程。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码头围道至到靠背垄道咧，呢一段系封闭咗噶。一啲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就系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码头围道至到靠背垄道呢一段咧，因为要做水务急修就封闭咗，一啲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4，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早上6: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哇，你订咁多口罩嘅，咁佢就同我讲，其实深水埗咧就好多低下阶层，分分钟系唔够钱买，订一啲口罩翻嚟就系送俾佢哋啦。 将呢啲咁样嘅气氛，将呢啲咁嘅爱宣扬出去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分，今日是欧嘉伦同大家戴着口罩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6%。天文台预计气温就会跟着两日都会逐步回升，听日最高气温24度。后日最高气温去到26度添。不过呢，之前有好多人就用返沙士嘅时候嘅情况呢，就预计当天气回暖嘅时候呢，可能疫情呢就会减退㗎啦，因为呢嗰啲病毒呢就唔係咁鍾意啲熱嘅天气。咁但係大家见到啦，就係过去嘅两三星期啦，见到新加坡都有唔少嘅案例，案例都比香港仲要多嘅时候啦。呢一个情况系咪真係咁乐观呢？大家都要睇多陣先啦。咁而最新嘅疫情咧，見到外地咧反而係越嚟越嚴重啦，包括南韓啊，啱啱咧就係又增加幾十宗啦，而家有833宗確診啊。歐洲就已經去到意大利啦，已經有4個人死亡。而中東嘅情況都值得注意，伊朗咧雖然得幾十個案例，但係有12人死亡，就成為咗中國以外最多人因為新冠狀病毒肺炎而死亡嘅國家。而喺中東嘅其他地方，包括科威特、巴林、阿富汗、伊拉克啦，都已經有病例，而大部分咧據講咧都係喺伊朗傳過去嘅。咁啊，見到即係呢個疫情咧，雖然喺內地咧，似乎個數字咧就減低咗，但係咧已經喺全球似乎就傳播開去啦。點樣去控制咧都未知道，因為咧有好多嘅病例咧都揾唔翻究竟成個感染嘅具體途徑係點啊。而今日咧喺內地就有，都可以話有兩個比較大嘅消息啦。咁第一個消息咧就係人大常委開完會之後咧就宣布，原定下個月5號嘅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咧係會推遲舉行噶。推遲人大會議舉行咧，喺內地嘅呢個一年一度嘅政治大事咧都係極度罕有嘅。上次要推遲人大會議係幾時呢？其實就已經數翻去到咧1966年開始嘅文化大革命啦。當時咧，成個人大會議嘅機制基本上就停咗啦，係延期咗之後咧，基本上都係去到改革開放，慢慢先至恢復翻運作嘅。而50年代咧，亦都有3次咧，係因為政治運動咧係延期幾個月嘅。咁所以咧，今次人大會議都要延期咧，可以話係幾十年嚟啦，最少改革開放以嚟嘅第一次啊。咁另一個都幾緊要嘅新聞咧，就係今朝咧先至大家聽到新聞話咧，武漢咧話有限度解封，咁啊出咗個新嘅管理辦法，就話咧如果因為保障疫情防控，包括城市運行、生產生活、特殊治病嘅原因，必須出城嘅人員咧，係可以咧分批實施適時、安全、有序咁樣，就係俾佢離開武漢嘅。咁當中咧，仲包括一啲滯留喺武漢嘅外地人員。嗱，咁好多人聽到之後咧，就會覺得，咦，係咪即係香港人有成2000多人喺武漢噶嘛？咁係咪代表住可以翻嚟咧？ 咁又系咪代表住即系武汉都可以好似有限度解封啦？系咪成个疫情系有好转？又甚至系即系有啲人亦都认为系咪做得滞咧？因为似乎系中央政府讲完要保障不同嘅工厂继续开工复产之后咧，咁系咪一啲防疫措施会松动咗咧？咁大家仲喺度问紧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喺几个钟之后啊，可以话系。朝令夕改啦，都未到夜晚就改啦。其实几个钟中午过后少少咧就改咗啦。咁做乜嘢咧？就系武汉市嘅新冠状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咧就发布咗一个新嘅通告啊。咁就话咧，今朝即系嗰个咁嘅通告咧，就系指挥部下边嘅交通防控组发出嘅。咁但系咧就未经指挥部研究同埋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就发布咗。咁而家新嘅报告咧就话宣告嗰个通告咧系无效嘅。咁啊相对人相关嘅人员咧，即系发咗嗰个通告嘅人员咧，系会被严肃批评处理嘅。嗱咁嗱呢一件事大家都可能有少少奇怪啦，就系、是。即係原來之前嗰個咧係嗰個所謂有限度解封嗰個文件咧係一個交通防控組去發出嘅，而且發出之前係冇得到主要領導同意咁嘅意思啦。咁係咪會可以一個交通防控組可以自保自衛咧？同埋呢個咁重要嘅措施，其實係即係基本上將武漢有限度解封嘅措施咧，即係防疫嘅重要一步嚟噶嘛？咁係咪一個交通防控組就可以自己決定咧？咁但系无论点啦，就系呢一个消息咧，只系出现咗几个钟咧，就收回啦，宣告无效啦。咁即系话咧，基本上而家武汉咧系继续封城嘅。咁嗱，里边咧而家有成2000多个香港人啦，政府咧就收到1400多个个案求助啦。嗱，里边有啲人系需要药啦，有啲人系孕妇就快生得啦。咁点算咧？咁佢哋可能有部分人咧，今朝都听到消息都可能系。开心咗一阵啊，不过结果就空欢喜一场啦。咁究竟喺逗留喺武汉嘅香港人，咁有咩办法可以翻到嚟香港咧？大家有咩意见，有咩观察咧？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2月24日朝早9点。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开会，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不在北京的委员以视像会议形式参与，当中包括常委谭耀宗。 两会的召开呢是由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日子的，那这次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要集中精力处理个疫情，咁所以咧就个两会就会决定咧系延期。 会议最终通过推迟全国人大会议，开会时间另行决定。 上升的數字咧，而家成個南韓咧已經超越咗深圳市嘅啦。 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話：新型冠狀病毒喺南韓部分地區爆發，有失控情況，呼籲市民三思係咪繼續前往。 主要係大優勢係嗰個爆發嘅情況咧，係有少少失控，所以我哋都會緊密睇住個情況啦。我自己個人咧亦都勸喻香港人去南韓嘅話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 下午3点，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早前有关容许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士可以出城的通告无效。4点半，本港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累计增至79宗，再多两个确诊人士曾经去过北角美伦大厦福慧精舍佛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目前为止就联络了130位，即他是打电话去热线说他去过福慧佛堂，7位到啦，就有些不舒服送了去医院的，其中一位就是第77宗个案。那两宗个案就不包括个师傅的，即是不是那些义工啊，或者在那里做事的那些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关心一下咧，喺而家喺逗留喺武汉都已经成个月噶啦，啊，差唔多一个月嘅香港人啦，佢哋嘅情况系点啦？嗱，喺电话里边咧就有工联会成员邓家彪，邓家彪你好啊。 系你好，欧哥你好。 咁啊，工联会咧一路都有即系同喺内地喺武汉或者湖北嘅香港人都有接触啊。而家佢哋情况大致有冇啲咩新进展？ 好似我哋琴日记招咗一个汇报啦。超过600名咧喺湖北嘅香港人咧系正式向我哋求助。当然咧，超过70%咧就系话啊，有得尽早。有咩方法都好，都系想翻香港啦。即系无论系放行自己走又好，希望即系香港有关方面，无论政府定系有啲民间团体啦，包机包铁都好。有三成系自己话处理得到嘅，即系话直头疫情再缓和啲咧，留多一阵，缓和啲先自己走。咁但系七成都多。第二咧就我哋特别讲啦，始终人数众多啦，我哋工联会就600啫，特区政府自己话2600定2700啊嘛。咁我哋都高度即系要求咧，政府两地啦，香港又好，湖北又好咧，真系帮一帮咧最迫切需要咯。我哋自己叫特急嘅个案咧，大概有50个啦，主要都系同健康有关嘅。希望即系用一切嘅方法，令到佢哋翻到香港，因为两地嘅医疗制度系唔同嘅。譬如我啱啱同一个单亲妈咪倾完电话，个女就话8岁有阳间症嘅。咁就即係出現咗冇藥，跟住抽筋啦，入咗醫院呢兩日就使咗2000多元，因為佢唔係內地人，有嗰個所謂醫療保險嗰個網絡喺入面㗎嘛。咁所以亦都有5位孕婦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最迫切希望真係兩地政府幫一幫呢一批特別急嘅市民返返嚟先囉。 系啦，咁嗱，特区政府一路都话即系一路关注紧啦，联络到啦，俾药佢哋啦，咁但系似乎带佢哋翻嚟就一路冇消息嘅。 今日当然大家好瞩目啦，上昼武汉市政府又话有条件放行，跟住下昼又话收翻。但系据我嘅理解咧，整体即系中央政府对嗰个疫情系有个判断嘅，就系话趋势向好嘅，积极向好。佢今日用咗呢个字啊，国家卫健委。所以咧，我估咧，武汉市即系出现过嗰个公告，跟住又话收翻无效，其实真系谂紧嘅。所以咧，我真系希望特区政府咧，唔好话等即系内地政府公布咗先至谂点样接，而系要同步做好對接，尤其對於特別急嘅嗰啲嘅香港市民咯，係啊。不過今日即係恕我喺度講啦，我哋琴日都好清楚講話有5個孕婦啦，其中有一個7個月，一個6個月咧。其實過嚟講咗呢件事之後咧，當地政府又主動揾工聯會話點樣特別幫呢5個香港人。但當然幫嘅意思唔係令到佢即刻翻到香港，但係起碼藥物啦。譬如孕婦都要有一啲嘅保健用品，譬如講個葉酸可能初期需要啦等等，佢哋都承諾會加緊去做支援照顧嘅。咁即係而家就大家都好努力做啲中間支援嘅嘢囉，但係我哋真係好希望特區政府諗清楚點樣最快當即係放行嗰陣時候，可以令到呢一批有特別需要嘅孕婦返到香港囉。 咁而家情況睇嚟呢，係咪話如果武汉或者湖北省政府都未有一个统一嘅或者中央即系嘅政策之下咧，佢都冇乜可能话即系俾特区政府逐个咁样接翻嚟噶啦。 其实咧，我哋琴日都分享过，譬如荆州市啦，即系湖北里面有唔同嘅市啊。荆州市喺相对疫情冇咁严峻嘅，其实都已经有套嘅制度，就话出示咗个工作证明，雇主出示嘅。咁嗰个市民咧就自己揸车咧就可以离开荆州，咁就去到佢要即系复工嘅地方。咁呢样嘢，如果香港政府能够揸住呢一个本身已经出现咗个安排咧，譬如帮呢一啲滞留喺湖北嘅做一个证明。 即系其他嘅市都 系啦，系啦，嗱，荆州水湖北入面嘅，但系就唔系武汉啊嘛，即系武汉系最密集啦。咁系咪特区政府都去做咗呢一啲？其实已经内地某啲嘅，即系湖北某啲嘅城市都做紧嘅，特区政府主动去帮手咧。咁 系，咦？阿邓家彪个电话咧有少少问题啊！我哋 系你好，你好。 嗱，刚才邓家彪讲到咧，就系荆州咧，其实就如果雇主即系可以提供一个公司要求复工证明啦，咁其实系香港人咧系可以离开嘅。咁但系唔系个个都有呢啲咁嘅公司证明嘅。 系啦，而系我头先讲呢个系其实俾内地或者全国嘅居民嘅。咁可能隨時即係佢都唔承認你香港雇主有個咁嘅身份添，所以特區政府會幫手，同埋佢特區政府只要一幫手，佢就追蹤到呢一批咧由湖北翻香港嘅港人去咗邊啊嘛，因為始終大家都要接受全盤嘅檢疫嘅安排噶嘛，你可以逗留咗一啲噶嘛。 但係呢班人咧，嗱呢班人就算自己翻嚟咧，佢都嗱冇曬公共交通工具，佢哋要自己揸車或者自己揾車噶咯。 我哋。所以就兩步走啦，一啲咧就係好迫切需要，我認為成個社會都應該諗方法，盡快接佢翻嚟。但係亦都有啲用，即其實佢唔係咁惡劣嘅經濟環境，但係佢甚至佢當地有個好好嘅人物，咁佢本可以有自己嘅方法翻到嚟。但係最緊要特區政府知啊，知佢係會翻嚟做好個檢疫咯。 嗱咁。而家無論咩人翻、即係過境之後，理論上都要檢疫啊！你覺得即係由湖北翻嚟嘅香港人，佢哋嘅檢疫有冇需要特別嚴格啲？係點樣做好啲咧？ 我諗令全社會安心，係需要即係去到一個即係中央性質嘅檢疫中心咯，就唔係家居隔離咯。我諗呢個亦都係好多湖北，尤其喺武漢裏面嘅即係香港市民都明㗎呢樣嘢，點會唔明啊？係啊，即係始終嗰個最密集啊嘛。 即係佢哋都願意嘅，翻到嚟香港，即係就算係隔離啦，喺政府嘅檢疫中心隔離都，佢哋都願意㗎啦。 係啦，但係咧有一樣嘢要講，就係咧廣東省嘅啲大城市咧，其實都好重視呢個所謂健康嘅檢疫啦。有啲嘅個案就真係自己即係就由湖北走咗啦，咁喺廣東咧就已經檢疫咗14日先啦，即係喺個指定嘅地方，然後再翻香港又14日，咁啊28日。所以其實佢哋都好希望，不如香港政府能夠同湖北政府傾好一個劃一啲嘅方法，令到又做到件事，又唔好無端14+14咁樣咯。 嗱，有啲人就會擔心啦，譬如而家荊州咧已經嗱，你哋所知就已經有啲香港人用自己嘅方法就攞咗個公司要求復工證明，咁就翻咗嚟香港。咁但係呢啲人咧，香港政府、特區政府有冇辦法知道嘅？ 所以，我頭先就講啦，與其俾呢啲市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倒不如政府主動幫手，幫咗手之後，你部掌握咗個資料，能夠跟進到佢實際係點，有冇配合到個檢疫政策咯？係啊， 你自己估計咧，嗱，剛才講緊即係武漢市嗰、那個朝令就中午改咗嗰個講法咧，你係咪覺得都遲早會做噶啦？睇時間問題嘅啫，係嘛？ 我哋嘅理解係根本整個即係內地都係傾緊點樣放寬翻個交通安排嘅，係啊。 咁你覺得幾時到會係一個適當時間？ 呢個我真係唔識答。 即 係 呢個健康問題， 因為我亦都好難係作為中間知情人士咧，咁複雜。但係咧，特區政府係應該俾我哋更早知，同埋更早去處理嗰啲放行啦。點樣可以盡快令到最需要幫手嘅市民翻到嚟先咯？ 好啊，好，唔該曬你， 唔該曬，唔該曬， 鄧家彪，鄧家彪係工聯會成員啊。咁嗱，工聯會本身咧就已經收到幾百個喺香港喺湖北嘅香港人求助啊。咁啊，當中咧有啲人就長期病患啦，啲藥就快食曬啦。當中咧就有啲孕婦啦，有五個孕婦，其中有一個6个月、7个月噶啦。咁即係就快生得㗎啦，再留埋落去嘅話呢，咁就可能要喺內地分娩，就又會有一啲不確定嘅因素啦。另外呢，有啲人就話會有啲經濟困難啦，有少部分人。另外又有啲學生喎，咁佢哋一心諗住呢係要想返香港考埋文憑試嘅，咁而家就滯留喺內地啦。總之即係各有各的問題都要等待處理嘅。嗱，咁大家點睇咧？就係、是、嗱，剛才阿鄧家彪都話啦，嗱，我諗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嘅就係、是，即係政府，即係武漢市政府提出呢個有特殊致病原因同埋滯留在漢 在武漢的外地人員是可以出城的，可以離開。這件事後來收回，下午就收回了。但是呢，相信就是其實整個政府都應該想什麼時候開始放寬回武漢即是封城的命令，令到整個經濟是可以恢復運作的。那大家怎麼看呢？什麼時候才是適合時間呢？現在是不是對呢？打電話來1872311，電話裡面有徐太。徐太， 哎，你好啊， 是请讲。 哎，我是徐太啊。 是。 咁咧，我有个仔啦，同我新抱啦，同我女，我孙女啦，但系一路上咗去呢个荆州市啊，那个湖北嗰度啊。 系。 咁就封咗闸啊，翻唔到嚟啦。 系。 咁你今朝早咧，佢嗰、那个上边咧就话咧可以解封啦，咁突然间四个钟头又之后咧又一场风就一场风，所以令到人好失望咯咁样。 系啊，徐太啊，你有冇听到？如果你喺荆州嘅话咧，系嗱，荆州系特别咧，你可以揾翻间公司，揾翻你自己工作嘅公司，开翻个复工证明，雇主要求你复工咧，咁佢系可以走嘅。 系，但系我知道，但系唔系个个有车噶嘛，要自己揸车去咁样。 系啊，你自己谂办法噶。 系咯，咁样，但系真系。最好就快啲啦，嗱嗱声通关啦，等佢自己搭高铁又好，乜都好啦，系咪？因为嗰啲小朋友要翻学噶嘛，而家喺上面又冇得学习咯，系嘛？我孙女十岁，系嘛？咁好唔方便咯。 好、啊。 同埋我系咯，同埋我啲仔系好惊噶，上到去，翻到香港啲水电费又未人交，咁如果你断咗咁点算咧？重新再申请过，系咪？ 是你可以帮手叫啲部门唔好咁快断电住啦。好，唔该晒你徐太，希望 你 快啲一家团聚，平平安安翻嚟啦。嗱，咁究竟呢个措施几时会实行呢？其实佢公布嘅时候，今朝咧都有啲细节噶咯，即系为咗生产生活啊，特殊疾病原因同埋滞留咗喺武汉嘅外地人员都可以离开城、离开武汉噶。不过后屘又即刻又话无效啦。好啦，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79宗，两宗同北角福慧精舍有关，两宗系钻石公主号邮轮回港乘客。第76宗个案嘅57岁女患者系家庭主妇，住红山半岛第一期，喺1月25日、2月1日至6日前往福慧精舍。第77宗嘅女患者，68岁女子，住喺北角丽宫大厦，今个月1号至到6号同埋8号都去过佛堂，其他时间都主要喺屋企同埋北角中央街街市。另外两宗涉及邮轮返港乘客，58岁男子就喺船上曾经感到喉咙不适，但测试结果呈阴性。另外一人系59岁嘅女子。第75宗个案系35岁嘅男商人，住喺元朗 Grand Yoho 第三座。多共又透露，目前仍然有另外两名返港嘅邮轮乘客测试初步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已经联络过百名到过佛堂嘅人，大约7人感到不适，已经转送医院，其中一人就系今日新确诊嘅个案，另外16名。近日到过佛堂的人士会接受检疫，另外有107名近日到过佛堂的人士会接受医学监测。他又说，佛堂相关个案的病源清晰，到佛堂的人士逗留时间长，当中有人不适，因为聚集引起感染，是明显的流行病学特征，因此没有特别转介警方使用超级电脑追踪。张竹君又说，佛堂冇登记册，到佛堂嘅人士未必相识，佢哋未必会致电当局，追踪工作有困难，希望唔会因而引起社区爆发。再次呼吁到过佛堂嘅人致电当局热线。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原定下个月5号举行嘅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适当推迟，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而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研究適當推遲原定在下個月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具體時間另行確定。南韓一日內急增超過230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累計833宗的病例。 新患者当中，来自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的176人，其余分别是来自釜山、京畿道和首尔等。在大邱市的新天地教会爆发信众集体感染，中央应急处置本部早前警告，一旦大邱地区疫情规模扩大，不能够有效阻截社区传播，疫情很可能扩散至到全国。政府将会在未来两星期对有感冒症状的大邱市民做检测，若果有新型肺炎轻症患者，可以尽早识别出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景隆街的了，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皇后大道东。沿着这个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之路，现时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不过呢渡船街天桥过海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果栏附近。九龙区方面啦，咁啊码头围嘅天光道咧，因为部分路段爆咗水管啊，咁现时咧码头围道去码头围这个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码头围道至到靠背垄道嗰段咧，而家系封晒路，不能够通车嘅。码头围道至到靠背垄道嗰段嘅天光道嘅东行线而家封咗路，全部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咁巴士九巴嘅17号啊，去裕民坊方向咧，巴士行到去龙浦道咧就要改道行驶。龙浦道嘅站咧取消咗，不过咧喺新山道咧就会加翻一个站噶。油麻地的广东道部分路段都是因为爆水管的关系，广东道去众芳街方向跟着油麻地警署对开部分的慢线就封了路的，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一点，早一点靠回右边线行驶。新界方面呢，马料水的白石角创新路那里有些紧急维修的，现时创新路去九龙方向跟着能源大厦二座对开的慢线呢都是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将军澳，屯门公路落斜预警新城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财政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7点半 转播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8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今日咧就有一个消息咧，就系反反复复啦，就系武汉究竟系咪会有限度解封咧？嗱，呢个疫情最严重嘅城市咧，到今日为止咧，仍然系喺全国里边啊，佢应该系个源头啦，而且咧，每日咧都即系主要嘅确诊数字咧。 都是来自湖北，而湖北大部分的确诊数字都是来自武汉的。咁但是今朝早发出的通告就曾经讲过，在里面的人包括一些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又或者是因为要医病，又或者因为生产生活必须出城的人，只要即经过身体检查，适时安全有序，同埋即经过密切观察的人呢，咁就冇症状的话呢就可以离开武汉嘅。咁呢样嘢呢都同好多即近期嘅内地嘅消息啦，包括中央政府同习近平呢多次係讲过啦，係要顾及即防疫嘅时候呢都要顾及而家复工的需求的。咁大家都知道啦，就是在农历年过后呢，而家不同地方的工厂复工呢都远远未到达即百分百的，咁有好多呢都是一半啊，而且复工呢好多工人都返唔到去啦。咁所以呢呢一个武汉有限度解封的消息呢，就话即为咗生产生活啊，啲人都可以走啊，可以离开武汉啊。咁呢个消息出咗之后呢，咁大家当然啦，咦，咁快系咪快咗啲呢，定系而家都系时候呢？咁但系大家知道啦，就系喺中午过后呢，呢个消息呢就已经系被否定咗啊。咁呢个公告呢系无效嘅，咁上级政府即上级嘅一个防疫嘅指挥部就话咧，系下边嘅一个交通负责交通嘅防控组咧，就未经指挥部研究就发布咗。咁所以咧喺即系呢件事，大家都见到，咦，系咪有啲比较奇怪？好少喺内地嘅官场出现啲咁嘅事啊。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就系令到可能喺好多香港人啦，滞留喺湖北嘅香港人咧，可能空欢喜一场啦。而家根据特区政府讲法，在内地有大概2700个香港人，有1400宗求助，他们分散在37个大城市，各有各遇到他们的问题。在电话里面有陈先生，陈先生就是滞留在湖北天门市的香港人。陈生你好。陈生。 是你好，主持 人。是你们现在情况如何？你们家的东西是不是吃公仔面都还即食面之后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呢？ 嗱，我哋呢度咧就咧，我哋食菜多啦，因为本身我系村农村里边，系啊，咁啊早前就种落啲菜咧，系食菜为主都系。 有冇人提供一啲膳食俾你哋噶？即系我意思系，即系你哋出唔到去啊嘛，有冇人帮你哋买下嘢啊，做下其他嘢咁啊？ 冇噶啦，而家就系啊，因为自从咧我哋呢边咧就2月14号开始咧，就成个市咧更加强制得严啊，吓就所有啲店铺冚唪都冇开噶啦，强制停業14天啦，咁基本上嚟講，我哋冚唪都買唔到嘢噶啦，而家就。 我想問一下啦，你哋屋企就啱啱可能有菜種啦，咁其他可能唔係人人都係喺度種緊菜、種緊田噶喎，咁佢哋食咩啊？ 咁啊，食個較早前買落嘅啦，我諗都係，如果係嘅話就 係。嗱，咁你哋屋企咧，而家有幾多人喺同你一齊啊？你屋企？ 我自己本身，但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我同我太太同我女就喺香港过嚟嘅，咁我太太佢本身嚟讲，佢有佢阿妈，佢哋咧都有两，都系即系几个人咯，夹埋我哋都系六个人咯，如果系啦。 即系要翻嚟香港嘅话，都系有六个人要翻嚟嘅系嘛？ 翻嚟香港就三个，我同我太太同我。 咁有冇啲嘢要赶住开工啊？要医病啊之类嘅急切嘅需要啊？ 嗱，即系本身我自己就有血压高嘅，咁我都要翻嚟复产，咁同埋因为你知本身我小朋友咧，佢就10岁读5年级，咁嚟紧你话喺香港都讲紧系16号开课啦，咁我都要赶住翻嚟开课啊，同埋你知我哋翻到嚟仲要有14天嘅隔离嘅话，咁我都翻到嚟啲时间都好慢嘅啦， 咁嗱，血压高啲药你而家仲有冇药食啊？ 嗱，我就因為較早時咧，我就已經就食曬嘅。咁經過一輪之後嘅話咧，咁香港政府咧就咧上星期咧就咧經過呢個武漢外事辦嚇，經過武漢咧呢個轉武漢啦，香港辦啦嚇，同埋咧佢哋就送咗藥過嚟俾我哋。咁我而家就有藥喺度嘅，香港政府送過嚟嘅。 係邊個送嚟㗎？ 本身啊，我哋本身咧就香港政府係啦，就送過去俾一個咧駐武漢辦，咁駐武漢辦咧就再派發落嚟俾我呢邊嘅外事辦，咁外事辦就直接送到過嚟俾我哋，佢哋都好幫手合作，即係直頭送到嚟我屋企嗰度嚇，外事辦 咁而家有冇啲乜嘢迫切嘅需要啊？ 迫切嘅需要，我哋希望早啲翻嚟香港啦。同埋，因為你知道我哋而家啲物資都好缺噶啦，譬如口罩啊嗰啲冚棒都冇噶，講緊就 係 啊， 即係仲有啲菜食下，咁但係其他物資就冇乜剩嚇。好啦，咁嗱，而家你哋即係今朝你又唔知有冇聽到個消息就話，即係即係武漢啦，同你冇關啦嚇，即係你天門市啦。咁但係都講緊，似乎開始有啲鬆動，有啲城市開始有啲有限度嘅解封喎。 係， 咁你有冇辦法？譬如話攞到一個叫做揾你公司攞到一個要求復工證明咧，咁可能有啲幫助喎，起碼喺荆州有幫助啦。 嗱，因為其實咧，我係今朝聽到呢個消息咧，咁我哋都好開心。咁我都曾經就問過我哋呢邊嚇，究竟可唔可以做呢個過程嚇？咁但係我哋呢邊咧，據我哋了解咧，暫時應該未必得嚇。咁同埋我哋自己都考慮過一樣嘢，因為你大家知道，因為佢而家本身咧，你喺武漢嘅話咧，又冇飛機啊、高鐵啊，你譬如話湖北省嘅話咧，沿線嘅高鐵都未開通噶嘛，根本我哋都冇一般交通工具可以翻到嚟香港。嗱，除非就算你譬如話高速公路開通嘅，咁我哋就算揸車嘅，因為我哋揸車嗰架車講緊係湖北省嘅牌啊，你知嗰啲外地牌嗰啲車。如果你上咗高速，到時嘅話，我諗住落到嚟深圳都未必俾我哋入，咁隨時就半天吊啊！咁所以我哋一定就我哋都係要希望香港政府嚇、有專機啊或者高鐵接我哋，因為我哋如果唔係，我哋根本走唔到嘅。 你聽到話有啲消息話，就算你攞即係揸住個湖北牌嘅車，你去到你可能去到廣東入廣東省界都可能要你隔離噶啦，即係可能都唔係咁容易翻到嚟。 所以你哋都了解，所以基本上我哋都係困難。就佢譬如講嘅有啲，我哋聽有啲話直頭架車都唔俾你入嘅，咁啊仲慘啊，即係兩邊都唔到岸。咁我都曾經今日我都嘗試問過咁嘅情況，我就諗嚇都冇可能做到。其實我哋就 係咁嗱，都差唔多運咗成個月啦。大家嘅情緒如何啊？係OK 嘛？ 情緒即係老實講，一日比一日差嘅啦。 係 啲，即係譬如話啲細路仔嘅話，日日都係對住個四公牆嚇，咁同埋你知啊，佢即係香港嚟講，香港都講緊停課不停學，咁但係咧，佢哋學校咧係有一啲上網嘅功課俾個細路女做，咁但係喺國內嘅網上網咧，就根本開唔到香港啲網址啊，做唔到香港啲功課，已經係講緊嚇，咁所以我點解我都好急需翻嚟香港，如果唔係都追唔上啲功課，驚到時講。 咁嗱，你話都住喺農村㗎係嘛？有冇可能係周圍行下咁啊？定係都封曬唔俾你出門口啊？ 嗱，我哋咧而家就之前都仲可以，而家就冚唪都封曬噶啦，已經講緊就係自己對住自己，即係你本身眼前，譬如話你對住你只有農地嘅，咪對住啲農地冚唪啲嘢咯。係啊，而家就隔離同左右冚唪都圍曬線，冚唪封曬噶啦。 明白，好咁。 同埋佢都強制曬你，譬如打麻雀啊，冚唪都唔。一定唔俾嘅啦，村委不停喺度讲紧呢样嘢。 系好，唔该晒你，陈生。咁希望你可以即系尽早翻到香港啦，成家一齐翻到嚟香港。唔该晒。好，刚才咧就系陈先生，佢就系滞留喺湖北天门市嘅香港人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咧问萧叔叔 ，L 音同 I 音其实嗰个分别喺边呢？咁啊，两个都系所谓有少少轻微嘅卷脷咁样啦。L 音咧，我哋系啦啦啦啦啦，脷尖咧系会黐住上颚嘅啦啦啦，而嗰个 I 音咧。我哋條脷咧係再可能卷入少少 ，OK， 但係咧係唔會掂到上顎嘅 ，OK， 係輕輕卷入啲 ，OK， 輕微脷尖係好似有少少向上嘅動作，但係係唔會掂到上面嘅。如果你掂到上面咧，就變咗其他音噶啦。咁所以我俾個例子大家 ，lay 係 lay 例如佢 lady 咧係 lay，OK，、okay? 但如果我哋 ray 咧，我哋係 ray，OK，、okay? 就係唔會掂到上落嘅，咁大家留意呢樣嘢啦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 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电话里面呢，我们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的总监何柏良的。何柏良你好啊。 是欧嘉伦你好。 讲到即今日即武汉的曾经出现过的有限度解封啦。虽然后来收返啦，但睇嚟呢都可能有啲政策出緊嚟㗎啦。咁我想问一下，即你会觉得而家解封系咪合适时候呢？几时先至系一个适当嘅时候？ 因為內地咧，其實有好多城市咧，就嗰個出入境咧就受到嚴格嘅限制，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咁所以咧，就對嗰個內地嘅物流咧，就有一定影響。咁所以咧，我估計佢咧就喺呢啲封閉咗嘅城市咧，就佢如果係符合一啲條件啦，咁佢短時間局部就會。等嗰啲交通咧就流動性增加翻咧，呢、這個某程度上咧有個必須性嘅。咁當然佢嗰、那個放寬咧就去到咩程度咧，咁佢要小心去到把握啦。因為如果一旦突然之間放寬曬咁啊，咁之前有好多人因為嗰、那個農曆新年春運咧，就可能係去咗自己原居地以外嘅省市咧，就喺嗰度過節嘅。咁你突然之間放寬咧，就好容易有幾千萬人咧就翻翻去原本嗰、那個原居地就工作啊，或者係做其他嘢嘅。咁所以佢呢個放寬咧，就如果做得唔小心咧。咁嗰個疫情咧，會突然之間嚟一個大反彈。 係，咁你覺得而家嗰個疫情啦，見到啲數字係啊，啲數字本身就降緊嘅，有好多個省咧就已經係零感染咗幾日添，係咪真係好似而家即係中央嘅講法係一個好轉、一個樂觀嘅跡象見到？ 如果咧佢嗰個疫情話係穩定咧，就連續14日零感染啦。咁、得一度地方係做到啫，就澳門。咁、其他地方咧就有零星幾日就零感染。咁到底係唔係真係零感染，定係佢嗰個界定乜嘢係確診個案或者測試嗰度有一啲嘢轉變咗咧？咁呢度有一啲地方咧係有不確定性嘅。咁所以呢啲不確定性咧，就我哋冇辦法解決噶啦。咁係由內地佢哋自己咧就相關嘅行政同埋佢哋嘅專家咧要下一個判斷。咁對於香港我哋嚟講咧，我哋只可以即係守住我哋呢個城市嘅啫。咁如果你香港而家咧就好多隔離措施咧就都係好問水唔夠用。咁如果佢係內地人，就因為內地呢啲措施放寬，特別係放寬翻嗰啲商業嘅簽注啊，或者係嗰啲自由行，即係一般內地居民嚟香港嗰啲簽注，如果係放寬嘅話咧，咁我哋香港政府就要諗啦。咁如果政府問我咧，我俾佢嘅建議咧就係，我哋香港自己人都未搞得掂咧，咁你內地嗰啲簽注如果係放寬咧，就應該拒絕佢入境，拒絕佢入境，除非咧佢提供到健康證明，就證明咧就佢真係安全咧，你先俾佢入嚟。咁如果唔係咧，就我哋而家香港仲有好多喺湖北嘅朋友未翻到嚟香港，咁同埋我哋自己個疫情咧就都未曾穩定。咁甚至乎咧，就有一啲位置就出現緊一啲組群爆發添。咁所以咧就內地嘅或者有佢嘅考慮，佢有條件咧就要放寬。但係香港我哋咧完全冇條件放寬。 但係而家已經話，譬如內地入嚟嘅都已經係14日隔離㗎啦，照計。即係你意思係要再加強，如果係真係順利放寬咗。 嗰、那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冇咁多隔離設施。咁如果佢內地咧就嗰個簽注係放寬。咁我哋來者不拒嘅話咧，我哋嗰啲隔離嘅設施咧係應付唔嚟嘅。咁同埋呢啲你嚟咗我哋14天隔離嘅人士，我唔理佢咩人咧，係外國人、內地人，係香港人好啊。咁佢嚟到之後咧，如果佢跟住檢測陽性或者發病，我哋而家嗰個公營醫療系統咧係應付唔嚟，跟住嗰個問題喺呢度。 係。咁而家咧，即係最新又係見到咧，鑽石公主號嗰件事啦，就係、有幾個，而家即係今日最少兩個啦，就係、本來就係陰性反應嘅，即係冇事嘅，翻到嚟香港先至確診係。嗱，呢個轉變係代表啲乜嘢咧？病毒有啲咩性質？喺你度見到？ 其實咧，喺嗰個橫濱嘅鑽石公主號咧，就佢哋日本咧都有位有兩位專家咧，就早兩天出嚟解釋過嗰個疫情。咁如果照嗰兩位專家公布嘅一啲圖表同埋分析咧，就佢喺船上邊咧，就到今天咧已經係用四天一個傳播周期嚟到計算咧，就去到第九代傳播，即係人傳人傳咗九代啦。嗱咁如果佢既然係已經傳咗九代咧，即係話咧翻嚟香港嗰啲嘅香港居民咧，就佢可能係屬於第八代、第九代嘅傳播。咁佢喺落船嘅時候檢驗係陰性啦，咁嗰個時間咧，佢就真係未曾發病，真係喺接觸咗嗰個病毒好初期，咁所以第一輪檢驗咧就陰性啦。咁後嚟到翻咗嚟香港，就再過咗一兩天，咁開始咧就喺嗰啲口水啊或者係鼻咽分泌物咧就有病毒，咁所以我哋再檢驗咧就檢驗到出嚟啦。 即系都系一个即系呢个病毒发展嘅过程，因为之前做得滞，所以而家先。 嗰个阶段嘅因素，咁当然咧就喺日本咧，佢哋就短时间之内做好多化验，会唔会就攞个样本本身有零星攞得唔系咁好啊，或者佢嗰、那个检测嘅方法嗰个灵敏度？就同我哋用緊嗰個檢測方法嘅靈敏度有啲差異咧，咁呢啲我就唔掌握資料，但呢都係一啲可能性。 係啦，咁講你剛才講到咧，就係話而家啲檢疫中心或者檢疫設施唔夠啦，但係地方咧睇嚟嗱，政府就話你屯門度假村差唔多整好啦，另外駿陽村咧幾千個單位嘅，而家唔係用咗好多嘅啫，即似乎地方唔係話真係唔夠噶。 但係如果內地咧，佢放寬曬嗰啲簽注咧，每日係講緊幾萬人，甚至超過十萬人嚟香港嘛。咁所以咧，你喺駿陽村，就算你有五千個單位，唯一佢而家就新用嗰啲組裝合成嗰啲單位咁啊。咁你過一個月之後，你咪多一千個、二千個，咁你每日有幾萬人嚟？咁你點安排到嗰個強制隔離呢？如果你話去喺酒店呢，就俾佢自由行隔離。咁你睇返呢個有線電視嗰、那個記者佢嗰個經驗，你就知道呢呢啲喺家居或者酒店嘅自愿隔離呢，係一個好危險、好兒戲嘅安排嚟。 咁嗱，如果係湖北翻嚟嘅香港人咧，而家都講緊，即係有可能慢慢有一批一批慢慢都會翻嚟嘅時候，湖北翻嚟香港嘅嗰啲香港人應該點隔離法先至係合適？ 嗱，如果翻嚟嗰度咧，係講緊二三千人咧，就駿陽村同埋而家政府緊急安排緊嗰啲度假村裏邊加建嘅營舍咧，係應付得到嘅。咁所以咧，喺湖北翻嚟嗰啲香港人咧，就最理想咧就係去呢啲強制嘅隔離地點嗰度咧，就安排嗰14日嘅隔離檢查啦。 即係你都認為佢哋唔適合家居隔離㗎啦？ 唔適合家居隔離嘅，因為你始終咧就喺湖北翻嚟湖北咧就都系属于喺内地咧就嗰个疫情最严重嘅一个地方。咁虽然咧佢哋喺湖北可能有自己嘅居所啦，咁嗰个接触嘅风险相比喺钻石公主号咧系会唔同嘅，甚至乎低好多。咁但系你翻到嚟香港咧就我哋呢个城市如果要守得住咧，佢哋翻嚟一定要用强制嘅方法咧就隔离。 系，我想问啲再阔啲啦，因为呢几日见到咧，南韩、意大利、伊朗都已经开始有即系爆发嘅一个大趋势啊。咁嗱，成件事睇嚟，即系呢个疫症距离全球大流行仲有几远啊？ 嗱，下一个位咧就系睇喺中国以外咧有冇一啲大城市，特别一啲国际城市，就变成另一个武汉。即是話咧，短時間之內咧就接二連三有一啲超級組群爆發，就去到每一百萬人口咧就超過一百人咧係確診。咁如果你係去到超短時間超越呢啲咁嘅位置咧，就係一個危險信號啦。咁你越多喺唔同國家嘅大城市就接二連三成為下一個武漢咧，咁嗰、那個全球大流行嗰一日咧就嚟到啦。 咁而家咧就未可以講話咧係全球大流行。咁但係世界衞生組織嘅總幹事咧已經提出警告。咁我都即係好同意佢所講咧，就我哋而家係一步一步咧就朝住全球大流行嗰個方向咧就發展緊。咁嗰個疫情咧，如果係一路咁樣發展咧，就嗰一日咧可能好短時間咧就會嚟到。咁所以希望世界各國咧就佢哋都可以加強互相之間嗰個聯繫啦。 好好，唔该晒，希望嗰日会嚟。唔该晒何柏良， 系 何柏良，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电话里边咧有伍先生啊，伍生 系 你好，请讲。 系我想咧，其实讲咧，其实嗱呢、這个沙呢一个疫情咧，其实嗰啲人上去武汉嗰阵咧，其实佢哋都应该知道呢，其实系好严重嘅。其实佢哋仲要上去咧，其实我觉得佢哋真系唔应该唔好俾佢哋咁快翻嚟香港，因为香港实在太细啊。其实细得嚟咧，即系你睇而家香港嗰七十几单咧，其实已经搞到香港人心惶惶噶啦。其实你仲想俾佢嗰阵，关于二千人上嚟，随时有成个千人感染到咧，其实香港就系一个好危险嘅事。 好，明白。 系啊，系啊。 多谢伍先生嘅意见啦。嗱，咁啊，最新嘅发展咧，嗱，由今呢轮开始啦，见到即系南韩、日本咧，都已经越嚟越多个案啦，好多旅行团咧，连嗰度嘅旅行团都要取消。我哋新闻之后翻嚟再倾。而家听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如果要乘搭17号巴士去观塘方向的话要注意了，因为天光道要做水务急修，现在17号去渔民坊方向的巴士班次是会暂时取消停龙浦道站的，乘客可以在码头围道近新山道上落，而天光道因为要做水务急修，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码头围道至靠背垄道这一段的天光道是封闭了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慢车，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上海复旦、奥克斯国际和中国汽车内饰，五大跌幅股份是星光集团、Shanghai Growth、亚洲资源、环亚传媒和 Okura Holdings。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5， 日元 111.33， 瑞士法郎 0.981， 澳元 0.659， 加元 1.33， 新西兰元 0.631， 人民币 7.035， 英镑对美元 1.29， 欧元对美元 1.082， 港金是报15,60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82.04美元，卖出价1,682.66美元。港汇指数报107.6，比上个星期六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就排到去天美道，西行龙尾喺世界贸易中心附近，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都好多车啊。咁啊，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就去到果栏附近。咁至于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深麻十道附近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住深麻十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天马苑附近。而狮隧沙田出九龙咧，收费广场一带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多车啦，龙尾排到落去鲤鱼门道噶啦。咁啊，九龙路面方面咧就提下大家啦。咁啊，码头围天光道嗰度咧，因为爆水管啊，部分路段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就系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码头围道至靠背垄道嗰段咧，暂时需要封闭嘅。 九巴十七号啊，去观塘方向，即系去裕民坊嗰度啦。咁啊，巴士站咧就去到龙浦道咧就要改道行驶嘅。龙浦道嘅站取消咗，不过新山道就增加翻一个临时嘅巴士站。现时车行到南去大角咀，近住理工嗰段就多车啦，龙尾喺芜湖街附近。观塘嘅海滨道北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顺业街至到骏业街一带咧，而家都系多车噶。窝打路道九龙塘段都系交通繁忙，去沙田方向由律伦街一路去到亚皆老街咧，而家都系多车。至于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文化博物馆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将军澳，同埋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学者现场分析。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暴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评论员系喺电话里边嘅伍婉婷啊，伍婉婷。 你好啊，阿嘉伦。 你好啊，嗱，又我哋又喺个隔空喺度啊倾偈啦。嗱，呢几依个礼拜，我谂即系疫情嘅最大嘅发展，除咗内地嘅确诊个案咧，就似乎系减少咗好多。虽然每日都仲有几百宗新增嘅确诊，咁但系值得关注嘅就系即系世界各地啊，见到嘅系即系钻石公主号啦。嗱，当然啦，啲乘客就已经落船，但系咧就似乎有好多带病嘅人咧就传咗去全世界不同地方。咁另外咧就系南韩啦，南韩就更加值得关注。啱啱啊，今日啊见到新增咧231宗，即系加埋咧800多宗啊，喺短短即系唔够几日之内咧大幅增加。嗱呢样嘢咧就令到即系全世界嘅人都几关注下，包括咧嗱台湾咧就听日开始南韩入境嘅人咧。喺即由 南韓入境嘅所有外國人咧，去到台灣都要14日家居檢疫啦。另外咧，就多個國家咧就已經咧就唔俾南韓人入境咁噶啦。咁而澳門啊，嗱喺隔離嘅澳門咧，亦都係啱啱宣布咗啦，就係喺24號凌晨零時起，就所有抵達澳門前14日去過南韓嘅旅客咧，都要喺入境嘅時候咧，就安排去一個特定嘅地方做醫學檢查嘅。咁所以大家都關心，喂，香港係咪都要跟進咧？由南韓嚟到香港嘅旅客係咪要有啲特殊嘅檢疫措施咧？點睇啊，吳婉婷？ 嗯，其實咧就當一睇到澳門嗰個措施咧，身邊都好多朋友都講話，哇，又係澳門行先啊！我哋喺隔離啫，咁其實大家都嗰個社會個嗰個環境都係差不多，咁點解我哋唔能夠都好似南韓咁樣有個更早，好似澳門咁樣？是早著先機呢，咁呢個係即係普遍市民嘅一啲睇法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我又會睇到呢，其實就我自己唔係專家，咁但係起碼我會覺得起碼要俾到我哋市民有一個安心先啦，以及呢就係、對於我哋市民去外遊呢，都會應該要有返一啲提醒先得。睇到呢衛生署個衛生服務中心呢，佢哋到今天呢都仍然只係講緊，如果要去前往呢啲地方呢，避免同發燒或者有呼吸道病徵嘅人士有密切接觸，但係仍然都係冇提示市民咧就唔好去呢啲地方旅遊。相反咧，旅遊業界今次咧就好似係好早好齊心，大家都即時取消曬一切去呢啲地方嘅旅行團啦。咁我諗係其實我哋都真係需要即係再政府要再行前一步，早著先機，去為到讓我哋嘅市民有個安心，同埋俾到大家有更多嘅保護咯。 其實今日咧，即係喺記者會上邊咧，記者都問過一啲政府人員啦，咁就喂，究竟點樣對待嚟自南韓嘅人咧？咁其實即係今日咧，政府嘅講法咧就已經話冇必要嘅話咧，就唔好去南韓噶啦。咁即係但係咧，呢個講法咁，但係有咩實質嘅措施咧？咁暫時咧，政府而家都係話係政府而家係商討緊，即係暫時咧。就未見到有啲咩實質措施嘅嚇。 實際上係啦，即係包括就係南韓或者甚至乎係日本啦，因為日本嗰個爆發率都係高啊嘛。咁嚟到香港嘅旅客，咁我哋會有啲乜嘢看待咧？湖北省佢就好快已經有個咁嘅好決絕嘅行動啦。咁相反，依家講緊我哋睇到咁高危嘅地方，個社區爆發率咁高嘅地方，我哋其實都應該要盡快有一個應對嘅策略咯。 咁剛才咧就係講到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講嘅，就係話即係留意到南韓嘅情況，政府就研究緊對策，建議咧如無必要就不要前往南韓。即係如無必要不要前往咧，基本上就係一個紅色外遊警示嘅語句嚟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政府係未發出任何旅遊警示嘅，所以呢個就係即係睇下即係政府點做啊。 係啊，但係實際上個問題就係佢出口術咯，我只能夠咁講。即係你既然係講得出，咁不如你就直接就發一個紅色外遊警示啦。咁但係又冇發到呢個外遊警示，咁只係即係口頭上去勸喻，計唔計數咧？ 咁啊講嗰個暫時都仲係衛生防護中心的一個主任啦，這個要保安局去決定啦。咁啊，佢哋唔知傾成點啦。咁但係唔理保安局咩決定啦。咁喺旅遊業界咧，尤其出團去南韓嘅好多嘅旅行社咧，已經陸續宣布咗咧，係會取消到由而家去到三月底嘅出發去南韓嘅旅行團噶啦。咁不過好奇怪嘅就係咧，前幾日仲有一啲旅行團咧，有啲旅行社咧係以一個超平價係招來咧，係即係揾人去南韓都有人報名嘅。咁而家都係觀望緊，都唔知道去唔去好啦嚇。咁但係就都有唔少人咧，都仲想係去南韓旅行嘅。咁但係即係大部分嘅團咧，都陸陸續續咧，即係暫時取消噶啦。嗱喺電話裏邊咧，有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嘅，姚思榮你好啊。 你好， 你好， 余 先。 系啊，而家旅游业界即系对于去南韩啊、日本啊，一般嚟讲嗰个取态系点啊？而家啲团点咩环境啊？ 嗱，以往呢两个都系香港人外游嘅热点嘅城市嚟嘅， 咁但係你知啦，春節前開始咧，就疫情嘅爆發啦，咁香港人出外遊嘅意欲係低嘅，咁所以航空公司都大量緊 cut 減航班啦，咁而香港人出去意欲咁低咧，基本上冇乜事都唔出去玩噶啦，咁因應翻即係始終旅行社佢都要有啲地區佢個情況唔係咁惡劣，或者交通航空公司俾咗一個好平嘅價錢，咁去推一推，咁希望能夠起碼啲領隊啦，有團帶啦，咁旅行社起碼啲業務做下啦，咁樣，咁所以今次你睇到數字都唔少，有幾千人報咗名而取消嘅，就主要呢段時間因為好多平嘢出咗街啊嘛，咁所以就你咁平咧，當然好多人都去啦，咁。但系又点知呢几日又发生大休市嘅，即系咁大规模嘅感染嘅病毒事件，咁当然旅行社喺考虑嘅时候系相当之困难嘅。唔系话我哋想取消问题，即系有啲人可能想去噶嘛，佢话喂我唔惊，因为首尔本身唔系咁紧张啦，净系大休市啫，点解唔去啊？咁样有啲客担心又话我唔敢去啦，咁所以喺处理上咧系有一定嘅困难。但無論如何都是以客人的安全第一啦，所以旅行社在今日就有一個這樣的決定，那使到因為這麼多旅行社這樣決定呢，航空公司都會相應配合返，避免那個旅行社和客人有一個這麼大損失啦。 是啦，咁但係啦，政府而家就冇話宣布乜嘢旅遊警示啦，暫時咁啊，淨係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口頭上叫人就建議，如無必要唔好去。嗱，咁如果喺呢個環境之下取消咗個團咧，保險有冇得包嘅咧？啲旅行社會唔會承受好大損失嘅咧？ 而家就睇你買咩保險，有啲保險有旅遊警示有包，有啲就冇嘅，睇你個保險係點樣啦嚇。咁但係如果當然你有一個旅遊警示咧。旅行社處理客人嘅即係去唔去嘅問題上去就好清楚啦，佢就可以唔去啦，因為有旅遊警示啊嘛，就唔會出現而家有啲可能有啲旅行社又被逼於有啲客人想去，咁又唔想去掃興，咁都繼續出發啦。航空公司方面亦係因為你冇旅遊警示咧，佢喺處理上咧，佢就只能夠同旅行社之間有個協調，就係盡量幫手咁樣。咁有旅行警示就大家个处理上就好一致啦，航空公司嘅退改安排啊，旅行社喺处理退团嘅安排上呢就一个统一嘅做法，就今次好彩就旅行社大部分都因应呢个大局啦，以大局为重啦，所以都能够处理得比较妥当，但都有个别旅行社去因应可能佢自己公司嘅情况都会考虑出发。咁有旅遊警示呢個情況，就會避免出現咗個別旅行社考慮嘅時候要多啲唔同嘅呢個顧慮咯， 即係清晰啲啦。嗱咁以最近幾個月發展嚟睇咧，有唔少嘅航空公司又取消航班啦，去到內地嘅旅行團就都取消曬啦，跟住日韓嘅好多都要取消啦。而家旅行社香港嘅旅行社出團咧，其實仲有咩地方係去到嘅咧？ 日本啦，而家當然橫濱嗰個鑽石公主號嘅問題啦，都會引起大家對日本嘅顧慮。但日本地方比較大啦，加上譬如東京啊或者北海道都係好多人鍾意去嘅，咁呢啲都係目前可能都有旅客選擇啦。另外泰國啊、馬來西亞呢啲都係目前都是相對嗰個疫情情況冇咁嚴重，或者係冇嘅，咁大家都會考慮啦。咁但係有啲地方係台灣，佢都唔想香港人去，你想去都冇得去嘅。咁即係好多嘅地方都因應香港嘅情況，或者佢當地嘅情況咧，採取啲唔同嘅做法。咁呢個咧就可以咁講，東南亞可以選擇嘅真係可以國家地區咧係越嚟越少噶啦。今次韓國我睇。一疫之後咧，都好少人會考慮啦。咁所以而家香港旅行社做出境遊，基本上係差唔多冰封咁滯噶啦。可以選擇咁少，咁加上旅客而家出遊嘅意欲咧係低嘅，因為佢多時除咗佢出去自己考慮嗰個周圍嘅衞生啊嘅條件嘅問題咧，佢考慮埋屋企人，即係我出去玩咁，屋企人佢而家都。 都擔心噶嘛，係咪？咁、 嗯、 所以而家做外遊嘅旅行社，基本上就可能剩翻十個或幾個 percent 嘅收入嘅啫。 系吴婉婷， 好系好 难解嘅。嗱，阿姚先生，其实咧就我自己咁睇嘅，因为当政府讲紧咧，连我哋出外聚餐咧，大家都话建议都尽量减少啦，因为嗰、那个即系、就是、人传人嗰个人口流动咧，其实更加容易引起嗰个疾病嘅传播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大家出唔好讲话出游啦，连出门嘅意欲都低。咁、嘅情况下，旅游界又会有啲乜嘢？即系有冇一啲好嘅方法帮到佢哋咧？因为实际上，损失最大的都是其中一个就是旅游界的嘛。刚才你都讲到有部分的地方基本上大家都不会去了，但即使是讲紧那个社区爆发率很低、个案很低的国家都好啦，大家其实现在都没有晒个出门的意欲了。那的话你们有没有一些对策呢？现阶段？ 现阶段呢就如果是一些中小或者小微企呢，政府最近都出咗啲措施啦，譬如减免牌费啊，或者有最近有八万蚊嗰个抗疫基金嗰度有补贴俾旅行社啦，咁、之前有啲奖励计划，即係做入境嘅有120蚊一个头、出境一百蚊咁样，咁呢啲都叫做对一啲小微企呢可以维持到一定嘅即係起码佢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中大型的旅行社呢他们那个成本比较大的。有些多的养紧几百个员工，是吗？那这个情况你那八万元或者之前那些所谓的资助计划呢，其实帮助不是太大。那我希望政府当然他之前都做了一些譬如跟银行谈有些融资计划免抵押啦，就有八万啦。如果你是有抵押有600万啦，咁呢方面同埋可以叫做先还息后还本，咁呢个对旅行社嗰个资金流有一定嘅帮助。咁、另外就係、我哋希望政府包括特首都话呼吁大地产商要减租，亦呼吁机铁同埋港铁要减租，咪呢个机管局同埋呢个港铁要减租。咁、我觉得起码政府在大股东的这些机构呢、要大幅减租，咁对以门市收客或者用利用铺位收客的旅行社呢，那个减轻负担是重要的。 会不会有旅行社有倒闭的风险啊？ 经营一间旅行社呢，刚才讲小微企因为有资助、可以顶一段时间啦。如果是中大型的呢，他们要做的品牌都是经营很多年。他哋就唔想贸然去倒闭，同埋养住一班员工，咁所以而家大家咧都系尽量希望有各方面开源节流之下咧，能够有一个即系希望两三个月顶得到。咁呢样嘢咧，我就睇唔到一个大型嘅倒闭潮。 好， 但系你话送新啊，或者部分自然流失，然再补充人手。呢、这个情况而家好普遍嘅， 系好，唔该晒你，姚思荣，唔该晒，系姚思荣咧，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啊，系啊，阿吴婉婷啊， 系 咧，而家喺呢个环境，即系如果有人仲谂住去旅行嘅话咧，嗱，相信有唔少香港人都想分分钟都会嘅，同埋有啲唔系话真系想去，而系之前又报咗名，甚至可能已经俾咗钱，又或者自己买咗机票嘅。咁、你唔去咁就冇㗎啦嘛，张机票咁点算呢？咁啦，种种嘅问题究竟喺呢啲状态之下保险係包唔包嘅呢？我諗都好多朋友有呢方面嘅疑问啦。嗱，电话里面呢有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啊。刘佩玲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係你好啊。咁我諗好多朋友都会即係有好多疑问嘅，就係、有关保险嘅问题啊。即系疑问就有好多嘅，譬如话而家嘅状态之下，政府嗱，我用南韩做例子啦，南韩咧就系、见到政府咧就系、卫生部门咧就已经叫人冇必要唔好去啦。咁如果我真系去咗之后又病咗，又或者无端端被隔离，用多咗好多钱，机票又已经过期之类嘅问题嘅话咧，究竟保险赔唔赔噶啦吓？ 嗱，要講翻先，因為保險係保意外之意料之外嘅風險嘅，即係有啲嘢你明知會發生而你都去做嘅話咧，咁呢個風險咧可能係保險未必保障到。 即係話，而家我去南韓嗰、那個係明知會發生，係咪算明知會發生㗎啦？我都唔知道我會唔會染病㗎嘛？ 嚇，係嗱，我諗咁講啦，嗱，睇翻保險公司嗰、那個有冇啲時間性嘅限制。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因為你知新型肺炎呢件事咧，其實呢兩個月發展得好快，甚至個零月發展得好快。咁可能每日都有啲新嘅信息啊，新嘅變化。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呼籲市民或者投保人都好，喺出發前或者已經買咗保險之後咧，要記住留意翻自己保險公司最新嘅公佈，會唔會有啲任何嘅調整啊咁。咁亦都如果有疑問啊，或者有任何嘅查詢咧，直接同保險公司聯絡，或者揾翻自己中介人問翻啲資料。咁你頭先講到話如果我純粹係因為啊，我而家唔知擔心自己去唔去好、啊，因為嗰度都可能發生緊好多嘅事故或者好多个病例啦，咁如果系因为纯粹因为自己个人担心而唔出发嘅话咧，呢、這个未必系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到嘅旅游保险保障。嗱，旅游保险系可以提供取消行程嘅一个保障嘅，但系咧就通常会定明系乜嘢原因取消嘅。通常而家好普遍嘅几种原因咧，就系譬如当地有罢工啦、有示威啦、有大型嘅天灾啦，或者系有一啲嘅天气嘅好差嘅恶劣天气。咁如果系因为保險公如果因為個人可能擔心一個疫情嘅話咧，呢、這個未必係可以保障到嘅一個嘅情況啦。 係，即係個意思就係而家我買曬機票、買曬 package， 咁然之後我而家唔想去啦，我擔心，咁呢樣嘢係保險就未必有得賠啦。 未必有啦，咁我哋睇到而家好多旅行社都安排緊退款啦。我哋見到今日幾間大嘅旅行社都話，個報咗團嘅團友可以安排退款或者保留嗰、那個團費六個月，或者係將佢轉團啦。而之前已經好多航空公司啊，或者一啲嘅旅遊網站都話可以安排翻旅客退款嘅。我哋相信咧，旅客應該係同旅遊嗰啲營運商去聯絡先，攞翻嗰個賠償先。 係啦，嗱，咁如果係咁嘅話，嗱，譬如我買咗機票啦，咁。我又冇得赔啦，我自己唔去又冇得赔，咁我去咗之后如果真係染病又或者係行程有阻滞，咁又有冇得赔㗎。 嗱，要睇下你張保單係幾時買啦。嗱，我哋成日都話嘅，我哋成日建議投保人咧，買一出咗旅行一啲嘅套票或者買咗機票啊，或者付咗款之後咧，第一時間去旅遊保險，因為咧你唔知道你由買嗰日至到出發嗰日會唔會有變化嘅。譬如say你真係因病，未必係因為新型肺炎啦，你可能因為扭親腳而根本未能成行，咁都有一個旅遊唔能夠出發，有一個西醫嘅有一個註冊醫生嘅證明嘅話咧，係可以作出一個未能成行嘅賠償嘅。咁但係因為新型肺炎而家發展得咁快咧，所以睇翻保險公司會唔會落咗一個嘅限制一個時限啊？即係幾多月幾多月？ 劉佩玲啊，我哋仲有好多問題啊！新聞之後翻嚟再傾下。 好， 唔該曬你，拜拜。 病處主任張竹君就話：當局正係商討對策，呼籲市民盡量避免前往出現病毒傳播嘅地方。張竹君又話：一有新嘅檢疫措施，就會盡快公布。伊朗嘅新型肺炎疫情持續擴大。有半官方通讯社表示，库姆市今个月的死亡人数高达50人。报道引述库姆市一个官员说，市内死亡病例可以追溯至今个月13日起计，目前当地超过250人被隔离。国营电视台早前说，当地新增4宗死亡病例，累计12人死亡，确诊个案增至47宗。全国大部分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政府發言就話會對疫情保持透明。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嘅東北季候風正逐漸被一股海洋氣流取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温暖，氣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三温暖，早晚有薄霧，最好一兩日風勢較大。而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观塘海滨道，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接近面粉厂。就是观塘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开。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过了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市会路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留意了，天光道因为有水雾急收，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码头围道至靠背垄道这一段就封闭了，九巴十七号去裕民坊的班次都要改道行驶，龙浦道的站头就暂时取消了，乘客可以在码头围道近新山道上落。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在乎你，同心抗疫。 撞到一个婆婆咧，佢话佢冇口罩啊，咁佢话俾我听两个礼拜都冇出过街，咁我就唉，佢好似仲需要我啦，俾佢啦。 香港人有难咧， 同舟共济嗰个感觉嗬。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而家日本、南韩仲有好多其他国家开始蔓延啦。我谂好多朋友可能预订咗一啲旅行团或者机票，或者预订咗去不同地方跑马拉松，或者系咧喺复活节咧，都可能已经即系有啲团都已经俾咗钱啦。咁而家三心两意，咁点算好咧？嗱，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咧仲有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你好啊！ 你好， 仲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啊，喺电话旁边嘅伍婉婷啊，伍婉婷 系，冇咁诶，就我都想问一下刘佩玲啦。咁因为其实嗱，头先听到都系讲紧我哋因应依家呢个疫情嘅情况咧，其实大家都真系要睇清楚自己买紧嗰份保险嗰个涵盖嘅内容，有啲包，有啲唔包。咁但系咧我又忽发奇想啦，即系如果系依家按我哋睇到嘅走势啊，可能系未来类似呢点嘅疫症爆发咧，比依家会更加即系个未来嘅时间咧会更加频密，或者系嗰个影响面更广，因为我哋不定都有即系大家好多系人与人嘅交流啊，咁都多嘅。咁保险业界会唔会做得到系即系随后可以有啲做法系有个统一嘅就住疫症嘅处理嘅指引咁噶？ 嗱，咁样啊，因为旅游保险系一个综合保险嚟嘅，咁里边其实包罗嘅保障咧，好各方各面都有嘅。我哋作为联会咧，我哋希望可以统筹多啲 資訊咧俾啲市民知道。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做緊一個特別嘅網頁咧，係俾曬所有唔同險種喺呢個疫症之下嘅一啲嘅保障嘅一啲範圍，希望喺日內就可以公布俾市民參考，攞到正確知識。咁但係至於一個指引咧，因為我哋亦都相信百貨應百客啦，保險業咧亦都好百花齊放嘅，亦都其實好多間保險公司做緊旅遊保係超過幾十間嘅。咁我哋亦都希望鼓勵保險公司之間透過一啲競爭，可以提供啲唔同即係比較特別啲嘅保障俾市民去選擇啦。我相信可能喺今次嘅事件或者喺今次疫情裏面咧，我哋發覺可能係嗰個資訊嘅透明度比較重要，咁同埋多啲統一發放一啲比較正確嘅信息，所以我哋而家就努力咁做緊呢方面。但我哋都鼓勵市民咧，其實應該多啲同自己保險公司溝通，或者去參考佢嘅網頁，因為真係變化得好快。咁有時候我都不斷同啲行家問緊，有冇最新嘅情況係點樣啊？咁所以我諗，如果我都會留意話，其實市民如果真係出咗個旅程嘅 package 嘅話咧，應該多啲留意自己個保障，會唔會有任何變化咧？ 係嗱，咁因為我都見到咧，好多保險業界嘅朋友啊，有好多agents 都會不停咁樣提供啲最新嘅消息啦。我個感覺就係、是，其實真係每間公司做法都有啲唔同嘅，甚至係特別針對而家嘅疫情咧，係推出更多品種嘅保險啦。咁我可唔可以咁講就係、是？其实真的每间公司都不同，你自己看回自己的公司现在有些什么的新产品，是不是这样？ 是啊是 啊, 啊其实也都我们看到今次其实保险业界呢反应挺迅速的。你看到很多保险公司除了旅游保险之外呢、即是旅游保险固然会啦，譬如会加快了那个索偿程序，简化一些的所需的资料啦。也都看到譬如人寿保险啊、医疗保险啊，以至一些的危疾保险呢，都有些很特定的特别的安排，可能是令到市民在索偿啊或者是得到一些额外的保障。我哋見到業界今次的反應很迅速，亦都係就住呢個事情發展咧，有啲唔同的反應啦。所以我頭先有講到，我哋香港保險業聯會將會推出一個網站，就係、一站式講曬呢啲所有的 cover 啦，係 嚇。 係嗱，咁有冇一啲即係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嘅咧？ 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咧，嗱、旅遊保險方面咧，就主要就係我哋成日都話旅遊保險取消行程或者未能成行的一个的保障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因为旅游保险呢，你知道啦，我们其实个保费其实是讲紧可能去五日的行程可能给一百几蚊的保费。咁自然有一个的有一些的规定在里面，因为如果不是那个保障就不会那么完善，就不会那么阔啦，因为我们看到旅游保险一张单里面很多综合不同的东西。所以可能有一些的规限。咁而家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旅游保险呢，都会是如果取消行程呢，通常是因为几个原因，譬如罢工、示威、天灾或者恶劣天气。咁有没有特别的呢，就看自己嗰張單會唔會特別有啲唔同嘅擴展出嚟嘅條款啦？ 係啦，咁譬如話，即又用翻南韓嚟做例子啦。而家政府就冇旅遊警示噶嘛。咁如果嗱，我而家買咗保險啦，突然政府啱啱消息咧，就係見到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啦、保安局長李家超同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夜晚八點喺政府總部見傳媒，嗱就冇講係講乜嘢嘅。我都係純粹亂噏嘅啫，就係假設啦。如果有一日啦，政府突然話喂紅色旅遊警示啦，對南韓，咁我取消行程係咪就有得賠㗎啦？ 嗱，如果係睇翻份單嘅，有啲單咧就係黑色旅遊警示有得賠償呢個取消行程啦，有啲紅色咁。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啦，因為有啲保險公司咧睇到嗰個情況就係好多已經知道新型肺炎咧已經成為咗個已知嘅風險，咁就可能會將佢係概括咗喺保障範圍之外。咁之後睇翻你自己張單啦，如果睇你嗰張單幾時買啦。如果你係可能好早就已經買咗嘅話，咁當時你就絕對未知有呢個風險嘅話咧，咁保險公司應該係可以作出一個賠償。但係真要睇翻買嘅時間同埋究竟嗰、那個保險公司會唔會將呢件事成為一個已知嘅事項，而變咗係一個已知風險就未必能夠保障到，因為呢個有違保險嘅原則。 系，即已知风险系咪已知风险系由保险公司定义噶啦，系嘛？ 个时间性啦，我估嗱，你譬如如果你讲紧你系旧年十二月已经出咗单，出咗个 package， 谂住今年二月尾去旅行嘅，咁有啲人我都会噶，可能我两三个月前已经买定，咁当时新型肺炎根本未存在啊嘛，咁呢个就会系一个大家明白嘅，未当时绝对唔系一个已知风险啦。但如果你话我今日先去出单，我仲谂住下拜去南韩，如果而家先买咧，就要睇翻你究竟间保险公司点去定义啦。 好，唔该晒刘佩玲， 唔该晒， 系刘佩玲系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 系，咁啊，即系无论如何咧，大家都系如果买咗保单嘅咧，都一定系要小心仔细咁样去睇清楚个细则，先至可以知道有冇得赔啦。 系，不过即系正如吴婉婷你刚才所讲啦，去旅行咧，成班人一齐喺一个团里边咧，都真系几高风险嘅。 是啊，即是其实好老实，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连话出街聚餐政府会劝大家少点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旅行大家不觉得是问题呢？ 是啊，因为旅行团就是一大班人啦，甚至唔识嘅，互相之间唔识嘅，然之后就、 啊、因为台都有几多个系大家识嘅都唔知嘅。 然之后困兽斗几日一齐食饭啦，坐埋同一架飞机同一架车咧，咁啊真系几大风险。你见到南韩咧就系、是、有一个旅行团就去咗以色列，跟住嗰卅几人咧翻到南韩之后就有成七八成嘅人系感染咗，咁啊唔知个源头系乜嘢啦。咁但系即系以色列咧就因为呢件事有第一个感染个案，而且咧亦都系唔俾南韩人再入境添啊。咁所以即系你见到旅行团呢件事咧喺呢个环境之下咧就。真系似乎要小心啲啊！ 系，的确 系。电话里边咧有张女士啊，张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唔使我系未到新年之前咧，我系报，我记得我一月三号报广东旅游，报去救济组咯，即一月三号系 济州， 明年嘅一月三号救济就四日嘅行程，就我哋去谂住去滑雪嘅，点知道咧就去上应该系。1月27号咧，佢就取消咗去就济岛啦。咧，广东旅游，咁我哋问佢，佢有 WhatsApp 过嚟问我，佢话你可以过嚟攞公司攞翻钱，亦可以咧，你可以保留呢个钱就报第二个团。咁我未谂到去边度玩噶，我知佢系有得俾我嘅，但系我哋买咗系有保险嘅，保险公司就冇得赔啦。因为点解咧？头先咪有位小姐咪讲得啱嘅，我哋早咗买啊嘛。我哋唔知系有个啲咁嗰啲个疫情系咁严重啊嘛，咁我哋都系始终广东旅行社广东旅游咧，佢都赔俾我哋嘅，佢话咗嘅，佢话，但我都冇攞钱，我仍然保留翻。佢话你可以等佢，如果呢个疫情完咗，有边个团系啱，或者你有补个差价去第二度玩又得，亦可以随时过嚟攞翻钱。 咁而家唔知几时可以去玩咯，有排都唔知。 而家未知，咁啊上个星期六。上个星期六咧，佢又有个朋友 WhatsApp 俾我，我夜晚黑睇六点钟嗰个电台啊，讲旅游者啲买咗保险出发嘅旅行团咧，嗰度系有冇买咗保险有冇赔嘅？但我买咗保险系冇赔嘅，点解咧？因为我哋系买之前咧，唔系话有呢个疫症噶嘛，都未有个疫症嘅，即系佢话咧系冇得赔，你亦都冇上到飞机，你净系留喺香港，佢话咁赔咩俾你啊？佢话 明白 系咪先吓？咁佢话我总之就系你嘅。你嗰2300几咧系特价团咧，系有得俾翻你，但系我都冇去攞到，我同讲话暂时保留翻咯。 明白、 所以我觉得而家政府咧都系应该同埋今日旅行社康泰嗰啲提早封咧，我都系好支持嘅。嗰啲旅行社咧，今次真系做得好好咯。 好，唔该晒，多谢张女士嘅意见啦。张女士嘅就旅行社基本上咧就赔翻俾佢哋啦，都要留住啲客嘅吓。是啊，嗱咁问题咧就系、是、有好多如果系买咗旅行保险咧，就要留意翻究竟即系嗰个旅行保险咧，就系话系乜嘢因素先至会赔啦。咁喺以前嗰啲保险大部分嚟讲咧，就疫症咧未必系一个因素啦。咁所以即系要睇住唔好好似以前咁啦，好似以前咁咧就真系买旅行保险咧就求其买啊。而家如果你真系仲要出门嘅话咧，就要搞清楚嗰啲条款先至好买啦。 在大自然这个奇妙的世界里面，有数之不尽的自然景象，里面盛载的无限种生命正等待我们每一颗好奇心去一一发掘。香港电台第一台，清晨4点到5点，大自然之声，夏妙贤、钟杰良、刘莲、赵善恩、李秋婷带你走入自然纯正的世界，发掘知识，享受自然，宁静的你好。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仔啊，你帮手做下家务啦。 阿妈，我留翻啲家务俾你做，其实为你好噶。抹地、吸尘、洗衫、洗碗、抹窗呢啲，全部都系体能活动嚟噶，多啲喐动对身体好啊嘛。 仲要每星期咧最少做150分钟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啊嘛。我知嗱，正所谓咧多劳多得，你阿妹有帮手做家务，咁到时佢嘅零用钱多过你，就唔好问我点解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吴婉婷啊， 系 系啊，我哋仲有两日咧，财政预算案就公布啦，大家都好即系拭目以待啊，大家都望实啊，陈茂波咧。除了話之前嘅好多嘅抗疫基金啊，等等嘅一啲錢會用之外咧，大家都好留意究竟啦啊，財政預算案之中啊，財政司司長有冇啲乜嘢辦法派唔派錢好啦？嗱，見到即係喺立法會裏邊咧，不同政黨咧都似乎都叫做有共識噶啦，就係每人派10,000啦，唔好講咁多嘢啦，唔好咁煩啦嚇，點睇咧？ 其实咧，依家睇紧咧就系即系第一就睇翻阿司长咧，佢就喺自己个司长网志嗰度啊写咗一段， 系啊， 看似系即系一个期望管理嘅说法啦。咁、但系我睇完之后咧，我就有个谂法就系、是，咦，到底系咪即时话俾我哋听嚟紧佢都唔谂住大手笔去派钱啦咁啦？咁因为佢讲到话，呢、這个资源始终有限，呢份预算案唔可能完全满足所有人嘅要求。咁首先咧，我会觉得如果是想有一个正向的合理期望管理呢，我会觉得就不会有那么多负面说话了。即起码就、我尽力满足，一步一步去做啦，未必是满足所有都，即慢慢来啦。所以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很奇怪的。第二个呢就是讲紧你。 即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其实他是即期望管理用不得其法啦，定是真的满足不到大家？ 用得不其法。如果是我现在这一刻我看完就觉得不开心的了，普罗市民。 即你觉得他根本就是想着派的，只不过呢就想即等大家期望不要那么高住，所以讲这些说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着派，看完之后我觉得不想着派。 是 啊。因为那个说法呢就是说我们资源始终有限。呢份預算案唔可能完全滿足所有人嘅要求，咁、但係如果我係想大家係開心嘅話，我唔會係用一個負面嘅說法嘛，即係我哋話係呢個即係 negative management 啊嘛，呢個係咁嗰個講法就係，如果我係想大家睇完呢段說話係即係心態正面啲咧，起碼就唔係叫做不可能完全滿足啦，而係叫做盡力滿足啦。系咪？ 佢就系惊大家期望过高，跟住讲出嚟又靴啊嘛，系咪咧？ 系咯，咁所以会唔会系即系佢令到大家呢一刻就唔开心住两日先？两日之后咧就俾个惊喜你啊？呢、這个又唔知道，正还是明知道两日之后出嚟嗰份系大家都唔开心，咁所以依家咧就等你唔好到时闹得咁犀利。 咁你系咪觉得全民派10,000就简单快捷咧？ 我覺得咧最基本全民派10,000係簡單嘅，咁、但係即正如之前派4,000都搞到咁樣，咁到底佢哋會點樣派法咧？ 佢揀嚟派啊嘛，派4,000就揀嚟派就麻煩啊嘛。 好老實，即使揀嚟派咧，那個揀嘅手法咧都係太過複雜化嘅，咁、所以就算再之前都好啦，再之前都試過係派即全民派6,000咁都試過㗎，咁、但個問題就係睇下佢即政府到底用乜嘢手法去派咯。咁今時今日我就唔夠膽講話。佢點樣做就係最容易啦，因為依家唔知點解好似好容易嘅，落到手上都好似好複雜咁啊嘛。咁所以其實除咗派現金之外，係咪我哋有啲針對性嘅解困嘅措施都要做咧？譬如我哋依家都好多朋友都講啦，譬如一就係即係要刺激個經濟保企業、保就業，咁係咪我哋有啲即係免息貸款俾一啲企業啊？又或者針對一個損失比較慘重嘅行業，飲食業、旅遊界、零售界、文化界、娛樂界等等呢啲咧，其實都可能有個特別嘅支援咧。雖然我哋啱啱先講話係批咗300亿 嚇，係咯，300亿算係做咗啲嘢嘅咯喎，嗰度就 咁，但係算係做咗啲嘢啦。咁但係喺嚟緊其實仲有個中長期嘅發展㗎嘛。咁仲有就係其實都面對住一個。有很大的失业潮的，那那个失业援助金那里是不是可以有个快并且是简化程序的做法呢？那这个是即我自己觉得所谓那个防疫应急钱在现在是要即快而准地去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上咯。 好，电话里面有香港税务学会前会长兼顾问委员会主席王瑞强。王瑞强你好。 你好， 看來派錢就總會派一點，但是你覺得怎樣才派得其所？ 幾時從那個公共理財那個原則呢，那個節呢，就 是黃瑞強的電話有 時的地方那裡 是、 就是要將資源放在 有需要的地方那裡，是 嗎？是黃瑞強，你的電話好像有點窒下，可不可以 行过少少咧，行歪少少。嗱，而家咧即系如果话真系好多政党咁讲，每人派10,000咧，就计起条数就系800亿噶啦。咁但系即系而家财政年度预计今年咧就530亿赤字。咁應該點用呢？仲有11,000亿嘅盈餘嘅，即係嗰啲就擺咗喺個袋裏面，可以隨時嚟救市嘅，又應該點用呢？王瑞強，係 係而家聽得好冇啲， 係好啲啦。你剛才講係咪你都唔贊成派錢啊？ 係，其實呢我只係話嗰個應該係放喺有需要。 係啊，王瑞強， 你派錢都可以，不過呢就要擺去有需要嘅地方啦，同埋針對性啲咯，唔係話係全民派錢咯。呢個係一個公共財政嗰個原則嗰度係點樣去好好利用我哋嘅資源咯。 係咁你意思係譬如話，就算全民派錢派幾千都唔係咁適宜，你覺得係嘛？ 其實你全民派錢，你有一個壞處就係你可能派咗去有一啲人唔需要嘅地方，咁你與其係咁，不如你就將嗰啲錢集中去派俾嘅人咯，咁 係即係集中派俾有需要嘅人。咁啊，黃瑞強，你覺得係即係而家嚟講咧，用咁點樣派法，點樣去支援係一個最有效益？邊一個即係團體啊，或者係邊一個階層係特別需要，又如何派法咧？ 其實係即係喺因為最近嗰個社會事件同埋疫情嘅影響咧，其實好多行業咧是很受影響的，同埋好多嘅人嗰個就咧，即係都可能會有問題嘅。咁因為啲行業受影響之後，咁即 係 幫助 嘅。咦，阿黃瑞強，你個電話真係有啲問題，我哋成日都聽到窒下窒下，唔係好聽得清楚。不如咁啊，我哋新聞之後翻嚟再揾翻黃瑞強，揾個好啲嘅電話，我哋再傾啊嚇，唔好意思，係阿吳婉婷啊， 係 嗱，剛才聽到黃瑞強嘅意思咧，即係佢就會我自己理解咧，就係比較重視係一啲行業咧，因為都關乎到成個行業好多嘅鋪頭啦，好多嘅公司嘅全亡嘅運。嘅問題咁但係咧，亦都聽到啦，有啲立法會議員就覺得啦，之前嗰300亿抗疫基金已經俾人個感覺係救市就冇救到啲人啊嘛，你救咗個商家，嗰啲商家能夠生存，係咪代表到嗰啲工人嘅福祉係受到照顧咧？咁點睇咧？ 我會覺得係兩方面都要做嘅，因為其實講緊即係如果我哋救唔到企業咧，佢都即係冇辦法去請到人嘅，咁其實都係大家個失業潮都會喺度啦。但另一方面咧，就針對個人僱員嗰部分咧，其實係真係可能係有啲應急錢要俾到啦。咁包括嘅就係、是、其實我聽翻即係身邊好多唔同嘅業界都，譬如有啲零售業咧，佢哋係靠個基本嘅佣金，隨後就即係基本嘅薪金，隨後佣金。咁呢段時間冇人買嘢都冇佣金啦，有啲公司係比較好嘅，可能係每個月會有翻幾千蚊嘅津貼俾翻呢啲靠佣金嘅僱員，有啲咧就直情二人放冇薪假，咁可能咧政府喺除咗派錢之外咧，可能都要整合一下佢哋收集呢啲嘅資料咧，針對住唔同嘅行業提供翻一啲實質嘅支援俾呢一啲有需要嘅僱員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其實真係冇可能係可以令到大家好快咁讓個社會復甦。因為司長講噶嘛，佢話覺得嚇、我哋通常咧多重打擊，令到經濟去寒冬之後咧，就會好快咁樣回復翻嗰、那個比較較快回穩回復正軌啊嘛。我哋即係但係其實我哋香港嗰個經濟嘅發展軌道係咪真可以咁快回到正軌咧？其實就疫情同一般個經濟嘅影響係好唔同嘅，因為今次大家都睇到啦，根本個個都係即係好惶恐咁。出街消費，夜晚8点你就已經見到一街都係烏燈黑火，死成咁樣。咁嗰個其實係對社會個打擊係好大喺度咯。 係啊，因為好多人會比較翻2003年啦，嗱當時咧嗰個影響就的確係短暫嘅，係100日之後咧個經濟真係比較快咁反彈。但係今次嗱個疫情本身已經睇嚟唔同啦，因為內地受到影響比較大啦，而且係即係。仲有嘅就係受到貿易戰嘅影響啦，仲有嘅就係成個社會運動究竟即係咪就咁平息等等問題啊！我哋一陣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多五个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个案79宗，新个案两宗同北角福慧精舍佛堂有关。57岁同68岁的女患者住在红山半岛一期同北角丽宫大厦，令到涉及福慧精舍的个案增加去到6宗。卫生防护中心说，佛堂定期派发食物，信众会一起用膳，期间没有戴口罩，佛堂亦都没有登记册，承认比较难追踪。其余3宗个案，2宗是已经返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乘客。58岁男病者在船上曾经感到喉咙不适，但测试结果呈阴性。另一人是59岁女子，当局透露有另外2个邮轮乘客初步确诊。第5宗个案是住在元朗 Grand Yoho 第3座的35岁男商人，月初曾经到内地。有正在火炭信阳村检疫中心接受隔离的市民说，昨日没有获派晚餐，他追问之下，当局解释是供应商出错，不够饭餐派。据他所知，另一户接受隔离的市民都没有获派晚餐。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隔离人士向本台说，工作人员一度表示会协助外出买晚餐，但其后因为人手不足没办法买，要求他吃杯面。另外，今朝的早餐亦都延至朝头早11点才派，食物已经冻了，质疑当局为什么不够饭餐，不主动安排，要等隔离人士追问才告知情况，又担心俊良村越来越多人住，当局管理会有问题。就昨日漏派晚餐的问题，本台向政府查询，暂时未有回应。南韩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多间本港旅行社取消今个月至到下月底的南韩旅行团。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形容，业界正值冰封时期，由于疫情遍及多个地方，包括港人旅游热点日本、南韩等，部分办出境游的旅行社只系得翻一成生意。他认为，如果南韩未来两日依然每日新增大批的感染个案，特区政府应该考虑是否向当地发出外游警示，以便业界安排退团等。姚思荣又说，虽然抗疫基金已经预留部分拨款给旅游业界，但若果疫情持续多两三个月，相信不少的旅行社会出现资金问题，希望政府可以向领队和导游提供补贴，并且为旅行社提供减租安排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将原定下个月5号举行的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适当推迟召开，具体的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现在疫情严峻，中央会很小心研判和考虑，决定推迟会议是合理和稳妥做法。至于何时再开会，谭耀宗就说，合适开会时间，人大常委会会再召开会议决定，希望不会拖太耐，疫情能够早日解决。另外，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也都同样建议研究适当推迟原定下个月3号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具体时间另行确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有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嘅，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科学园嗰度咧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附近嘅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科学园段因为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嘅，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咁至于隧道嘅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过海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康庄道桥面， 獅子山隧道九龍去沙田就仲係多車噶，窩打路道嘅龍尾近多實街，而龍翔道嘅龍尾就去到蒲崗村道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而家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过咗考明街噶。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咧，而家沿住观塘绕道东行去茶果岭道嘅支路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宏基资本大厦附近。码头围天光道咧，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要进行紧急嘅水务工程啊。咁现时咧，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码头围道至到靠背垄道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车辆咧，全部都要改道行驶噶。九巴十七号去裕民坊，咁啊巴士去到呢一个龙浦道咧，就要改道行驶啦。龙浦道嘅站咧就需要临时取消，不过咧喺新山道嗰度咧就会加翻一个临时嘅巴士站噶。新界方面，马料水嘅创新路有啲紧急维修要做啊，咁所以创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能源大厦二座对开嘅慢线就封咗路嘅。咁啊，现时科技大道西近住回旋处嗰段咧比较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至到美林村段仍然系交通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要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财政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7点半 转播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8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刚才大家都听到声带啦。星期三就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佢嘅财政预算案嘅大日子啊！咁得公众嘅关注，当然就系即系香港而家有11000亿盈余。点样使点样使钱去帮助抗疫去救市呢？电话里面就有我哋嘅评论员啦，伍婉婷，仲有呢就係香港税务学会前会长王瑞强嘅。王瑞强。 系你好。 喺想听清楚你讲呢，就係具体嚟讲呢，你觉得钱点样用好呢？ 是要針對性對於即係短期喺呢個疫情影響之下嘅唔同嘅行業，好似啲零售啊、餐飲啊、旅遊啊、酒店啊，或者其他嘅行業，其實都好受影響嘅。咁即係佢唔支持得幾耐嘅。咁即係如果佢支持唔到嘅話，就會倒閉，倒閉就會失業，即係好多失業會上升。咁所以喺呢幾個月咧如果我哋係政府有資源咧，其實就應該將嗰啲嘅資源咧，就係集中去派，即係就算係派糖都冇問題，就派俾佢哋就好過咧係全民派糖。 但係之前已經防疫基金都有好多措施係去照顧呢啲受影響嘅企業。 問題係要快咯。即係如果你係一過咗幾個月，佢已經倒閉咗，你再救你已經揾唔翻佢救啦，已經。 所以我哋聽到有啲立法會議員都話，即係咁樣講法或者咁樣救法係救市不救人，救公司不救人。 人都係包括你失業嗰啲人都係需要幫助嘅，即係有其他嘅措施可以一齊配套一齊做咯。 咁失業援助基金咧， 係啦，呢個包括失業援助基金啦。咁如果喺税嗰度，即係咪可以俾佢哋好快脆咁樣延期繳税啊？或者係如果佢哋有需要，係免息貸款啊，去等佢哋可以渡過難關咯。 直情派錢啦，失業援助基金直情係應該俾啲錢佢哋，即係啲失業嘅人。 是啊，因为可以的，即其实不是说只是够市不够人，即其实两样都要够。 是吴婉婷怎么看啊？ 我想請問咧，對於依家講緊嗱，我哋就講話係即係針對唔同嘅行業啦。但係事實上講緊上一個階段已經係有300亿噶啦嘛。咁而依家實際上咧，喺業界有冇睇到話到底佢哋點樣派？你哋有冇俾啲咩建議咁樣？ 其實以往就算係佢派錢，正話你啲評論都有講到，佢哋政府咧係派得好複雜、好慢嘅。咁其實要嗰啲要有效率啦，要快啦。就算以前佢有多啲基金去俾咗一啲嘅，譬如創科基金啊，或者工業或者嗰個信貸基金啊嗰啲，佢喺個審批嗰度咧，亦都係好慢嘅，同埋咧亦都好繁複嘅手續。咁我諗喺呢一方面，肯定政府係可以有好多改善嘅空間咧，能夠加快呢個速度去將啲資源去送到去即係市民嘅手上。 但黃耀強，你剛才都有講到，譬如就住税方面呢，是不是可以延期？但其實現在陸續大家都收到税單的了，除了延期，會不會說直情是要求他們即時是就住稅務方面有多些安排，譬如是退稅或者是怎樣的嘛？ 是，退稅每年都做的啦，咁問題那個額是會幾大咯，即是今年會加到去即是30,000啊，或者大啲都可以嘅，我覺得即係而家嗰個財政狀況係我哋有即係超過10,000亿嘅儲備，如果一兩年嘅赤字咧，都唔會影響我哋嗰、那個政府嗰、那個財政狀況嘅。 或者如果真係退稅嘅話，就應該係即時退埋，或者嗰啲未交嘅叫佢交少啲噶咯，就唔系话出年先慢慢搞噶咯。 退税系可以即刻将佢要交嘅税咧系抵免噶，即系换句讲，佢系唔需要交噶。 嗱，咁而家香港大概有11,000亿盈余啦，你觉得喺而家呢个环境之下，未来面对财赤系应该要点样考虑咧？ 系嗱，正如我正系讲咧，而家我哋嗰、那个政府个财政狀況仍然是可以的，咁即係短期嘅財赤，好似財政司司長佢話，今年我哋估計有530亿到嘅赤字啦，未來一年咧，亦都可能會去到或者去到差唔多1,000亿嘅赤字嘅，因為呢個就會達到即係我哋經濟生產總值嘅3%嗰個指標。咁如果係咁嘅話咧，都如果以超過10,000亿嘅儲備仍然可以應付嘅，問題就係、是後年點樣，同埋未來嗰幾年會唔會有一個經常性嘅赤字出現咧？即係換句話講咧，即係佢嗰個經常嘅收入咧，係即係經常嘅支出咧係大過經常嘅收入嘅。咁即係如果你長期係咁落去咧，就會有一個所謂結構性赤字出現啦，咁嗰個就要盡量去避免咯。 嗱，相對於2003年沙士咧，經濟就回落咗一兩季之後，就已經好快反彈啦。今次你見到成個外圍環境、成個宏觀嘅環境有冇啲咩唔同咧？可唔可以咁樂觀咧？ 其實今年香港即係所經受嘅風暴咧，係比2003年嗰陣時係大好多嘅，因為唔止係疫情，疫情幾時會結束，而家都係未知之數啦。仲有中美貿易摩擦，仲有社會嘅事件，亦都係加埋一齊嚟嘅。咁所以正如我正話講，好多嘅行業其實已經即係雪上加霜啊。咁所以係比2003年嗰陣時嚴峻嘅。而家我哋呢個情況。 系，唔该晒，黄瑞强。黄瑞强系香港税务学会嘅前会长，咁所以即系赤字 一年可能你达到1000亿都未必系好大问题，但系跟住几年又点样咧？的确系即系成个社会都要面对嘅问题。 但系当然政府有责任系即系唔系净系睇一年啦。咁不过起码今年我哋燃眉之急咧，都需要系即时去处理嘅。咁尤其是即系当睇到阿司长网志系话佢个诶嚟紧个财政预算案系用咗大地息啦，咁我会期望佢系想接地气啦，真正去急市民所急啦。 好啦，咁大家有咩意见呢？对于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期望？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何先生，何生 系喺度， 你 好， 何生 系嗱，我咧就觉得咧，今次若果真正佢哋要政府啊要做嘢嘅话咧，俾派钱啊，所谓派钱咧，直接啲咧，佢系应该全部系划一嘅。嗱，我哋一句说话咧就不患寡而患不均。每次咧，佢哋所做政府所做嘅嘢咧，就其實綜援啊，嗰啲唔知咩户啊之類嗰啲咧，新來港人士啊，佢哋特別係側重喺佢嗰度嘅。老實講，如果你做得綜援嘅人，即係佢可能係好窮啦，係冇工作啦，咁你仲俾咁多錢佢出去做咩咧？而家真正有一班人，佢係做緊嘢，或者係收入減少。正如頭先有位女士，你哋有位女士，即係你個即系个客人讲啦，就话有啲营售嘅老板都会俾翻啲几千蚊嘅津贴佢。我听唔到有呢样嘢啦，叫佢讲清楚边啲工资咯。嗱，而家咧好多食肆咧，其实咧夜晚系冇人嘅，直接系闩门嘅。嗱，佢哋其实佢系唔关门住，佢系唔加翻个牌或者唔倒闭，点解咧？佢系等紧政府攞每一个牌俾几十万佢。嗱，擺咗落去幾十萬落去佢嗰度咧，你估佢會俾翻啲夥計咧？ 冇幾十萬，而家講緊八萬啫，係嘛？ 係啊， 冇幾十萬， 好似話25万喎一個牌友，係咪啊？ 我哋 手上資料就係 八萬， 或者 等 我哋可以再睇睇。 八萬啦， 係睇下邊一個，唔係所有行業都有嘅，唔係所有行業都有。 我哋要搞清楚就係話咧，全部劃一牌就最公平嘅。 你意思是有工翻嘅，交紧税嗰啲派系嘛？ 唔系，全香港 有税交冇税交，系攞、身份证嘅都派系嘛？ 系攞综援嘅都派。 因为你而家讲紧一直以嚟政府系侧重嗰班新移民，呢个系唔公平嘅。佢哋既然已经系攞综援嘅话咧，佢哋冇收入噶嘛，点解仲要俾咁多钱佢咧？ 好多谢何生嘅意见，我哋把握时间听埋陈先生嘅电话。陈生 系啊， 好 生 系，请讲。 小姐好， 陈生系、 我想解释嘅，正话嗰位讲咧，20万咧系嗰啲食肆咧有大牌嘅20万， 系个个唔同嘅，唔系个个都有嘅，系 系啦系啦，即系冇名火煮食嗰啲都系8万嘅啫。 系 好至于资助嗰啲商店咧，我有个意见就系药房就唔应该俾。因为药房咧生意冇减，不但止，仲要抬价，嗰啲咁嘅 部分啦、部分啦，都有良心药房嘅。 O K， 咁都俾埋都算啦吓。好啦，我系想讲全民派钱嗰度啊。我要强化成日都话，系冇需要嗰啲唔需要派，冇需要。正正就系冇需要呢班咧，就系、过去咧成日纳税呢班，即系支持政府财政嘅人嚟嘅。点解派钱佢哋冇份派俾佢哋咧？你当系一种回馈都啱噶嘛，系咪？我觉得啲嘢唔应该咁讲咯，冇需要就唔应该派。同埋咧，政府绝对有能力承担呢笔钱啊？点解咧？因为过去咁多年咧，每年都几百亿盈余噶，呢啲有根有据噶嘛，系咪？好啦，净系呢笔每年过去几百亿盈余都有几千亿啦，我唔计嗰万几亿嗰度嘅储备啊。咁今年经济咁差。最终只有呢个五百几亿盈余赤字啊，再俾多500-600亿派钱嗰个笔数啊，都应该可以承受得到啊，点解唔派啫？应该值得去全民派10000蚊系啱嘅，啲政党要求10000蚊都系啱嘅。 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嗱，刚才讲到啦，就系究竟啲食肆啊，或者系啲食堂牌照系咪即系人人有咁多有20万咧？其实系普通食肆嘅牌照啦，水上食肆同埋工厂食堂嘅牌照有20万。咁其他嗰啲咧，大部分细嘅吓，咁即系小食嘅食肆啊，普通嘅一啲即系面包啊、面包店啊、新鲜粮食店啊、烧味腊味店啊。嗰啲就8万嘅，咁即系大部分都系攞8万嘅啫。咁当然啦，有啲咁啊，的确可能系真系有啲食肆咧，就等埋政府派到手咧，先至结束营业嘅。吴婉婷系 提醒翻喺心机旁边嘅朋友啦，如果系即系自己相关嘅行业咧，系会得到嗰个资助嘅，请佢哋揾翻相关嘅部门咧去了解自己个到底可以得到嘅资助有几多咯。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系政治神话。马恩赐同埋陶国章教授会从哲学层面讲下古代王朝嘅权力来源，同埋现代乌托邦等等嘅政治神话。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Action！ 我系真心噶，切！我 卡，哇！好演员真系好难揾噶，都系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嘅迎视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业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施芬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eeminghk 睇下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風， 最後十分鐘嘅時間啦，同阿伍婉婷不如傾下咧，即係最近《蘋果日報》嘅一篇報導啦，係啦，咁就大家有留意嘅話，都喺即係政壇上都有啲風雨，唔知係咪一場風浪又嚟緊啦，咁就係、是、蘋果日報喺上個星期尾報導啊，係佢哋得到一份由特首辦呈交俾中央政府嘅抗疫工作報告。特首辦即係呈交，咁即係林鄭月娥即係主導之下嘅一份報告啦。嗱，當中咧就提到咧有關而家嘅疫情啊，咁呢份報告就話即係特區政府就迅速應變，嚴陣以待，公開透明嘅原則辦事。不幸嘅係疫情咧就緊接住反修例引起嘅社會暴亂，市民對政府嘅信心大幅下降，反對派同埋激進網民採取反修例嘅抹黑、造謠、分化、激化內地同香港矛盾等等手段咧，就打擊特區政府管治，令抗疫工作百上加斤啊！呢個其中一個啦，就係《蘋果日報》引述佢得到嘅一份行政長官辦公室提交俾中央政府嘅報告。嗱，第二樣就更加會惹人關注啊，就係佢提到咧，就係嗱呢個係林鄭月娥俾中央政府嘅報告就話令人失望嘅係建制派並冇同特區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往往以選舉理由加入批評特區政府行列，而個別建制派人士更加對行政長官作人身攻擊，行會成員嘅表現又強差人意。另外講埋呢一樣就係關於咧，即係而家嘅抗疫啦，咁佢亦都提到咧，就係、是。從選舉政治嚟睇，特區政府非常希望能夠借此有效處理疫情，贏取市民嘅認同同支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嘅氛圍啊！咁就係講緊即係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啦，就希望可以借住即係中央支持之下，更加好去防疫啦，同埋安排滯留喺湖北嘅香港人分批翻香港咧，就能夠營造一個難得可以扭轉形勢嘅契機啊！咁令到咧即係選舉可以即係扭轉形勢咁話啦，呢樣嘢咧。大家唔知道係真定假先啦。嗱，呢個係《蘋果日報》嘅報導。咁嗱，咁大家都問緊特首辦嘅反應。嗱，奇怪嘅就係呢兩日嚟一路都冇反應。你知特首辦好中意澄清謠言噶嘛？如果係澄清謠言嘅話咧，佢哋可以喺即係兩三個鐘頭之內就會去澄清嘅。咁但係呢件事就一路冇反應。點睇咧，吳婉婷？ 首先就即係正如阿嘉倫你講啦，兩日都冇反應就有啲奇怪啦個反應。咁就即係如果話係當佢係真嘅嚟計咧，我又會覺得首先第一件事我就覺得點解呢一屆嘅特首辦咧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咧有咁多消息係流出嘅咧？咁到底係唔覺意俾人線咗出嚟啊？是入面有鬼你唔知啊，定还是刻意自己流出嚟呢？ 冇得唔觉意㗎啦，冇得唔觉意。同埋呢份报告啦，如果係真的话，係理论上呢不同嘅政界人士都话係好少人知道嘅。 冇错，记得之前即係睇过一篇报道，就话有个曾经喺特首办紧密接触嘅人就讲过话，喂，如果係真嘅可能係得大概十个人可以知嘅咗，咁所以其实你应该可以知道係边个流出嚟㗎喎。咁我咁睇呢，我觉得即係所谓嘅 督灰報告啦嚇，咁我會覺得即係特首辦向中央去反映香港嘅情況，要做一份報告，我諗都係一個必然嘅程序嚟嘅。咁、但係呢一個睇翻佢嘅內容，如果係真係係真嘅報告嘅話咧，從阿特首嘅角度，咁呢啲係一啲佢自己認為嘅事實嘅陳述，就冇咩大不了嘅啫。而如果話因為要選，因為個選情就即係大家加入去講呢個特首辦或者係呢、這個政府有啲乜嘢嘅問題嘅話咧，咁我相信呢個就唔係建制派嘅問題，而係因為依家真係係好多嘢係好離地，我哋睇到嘅都係有啲審時度勢站在市民的一方去提出一些意见呢，其实都是合情合理的。而我又不会觉得中央就会因为一份报告而对建制派会有什么动作啦，咁又唔系净系得特首办一把声音去反映意见，系咪？咁而我又觉得即系文中所提及嘅有好多系本身特首办唔系可以做到嘅嘢嚟嘅，除咗行政会议之外，咁佢系有权去改组行政会议嘅。不过今时今日，系咪能够去咁样做咧？定还是出咗呢份报告俾大家睇到之后，佢又系咪能够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咧？ 奇怪嘅就系，如果系真嘅话，佢唔满意行政会议里边啲人啊，即系话系强差人意嘅话，理论上啊，宪制上特首系有权力去换咗佢噶嘛， 系 啊，唔使问过中央政府噶嘛， 系啊，唔使写报告噶嘛。個換人咪得 咯， 係啦。咁同埋其實就係嗰個應對疫情嘅有心無力咧，係其實大家都睇到噶啦。咁反而就係即係係咪我哋睇到呢個報告之後，更加令到大家對個政府有啲睇法咧？呢個係我覺得即係個報告出到嚟，令人一個好擔心嘅一部分啦。咁但係至於話建制派唔建制派嗰一樣嘢，相反我會覺得政府冇做到任何嘢係能夠俾大家睇到佢同係符合到市民嗰期望嘅，先至係令人失望嘅呢部分咯。 即係你意思係即係其實即係因為建制派其實都講咗好多市民嘅聲音嘅嚇，只不過係冇聽。 係啊，即係我會覺得喺嗰、那個。整個抗疫嘅過程裏面咧，即係唔好分黃藍，唔好分民主派、建制派，大家都一路做緊啊！即係大家好貼地咁樣喺度為緊市民做嘢，而亦都提咗好多意見俾政府嘅。實際上，即係政府依家並未係好似沙士嗰陣時咁當機立斷啦。咁呢個先至係我哋係最著緊嘅地方嘛。咁所以其實即係所謂嗰個報告嘅內容，我諗大家比較緊張嘅係到底依家政府系咪真系做紧嘅抗疫嘅工作，真正系应对紧目前社会嘅需要咯？ 系咁，但系即系喺外人嘅眼中都奇怪嘅就系、是，即系佢喺向中央嘅报告里边都批评埋建制派话佢哋唔够合作啦。 系， 同埋 咁啊，调转就系、是啊，即系其实如果讲话又讲到选举嗰部分咧、其实话要创造一个氛围，令到建制派容易能够可以扭转形势嘅话咧，咁其实我又会反问咧，咁喺旧年嘅区议会选举里边，你有冇睇到佢哋做到啲乜嘢係扭轉到個形勢呢？即係 by result 即係從個結果顯示下。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真正要做嘅就係應對目前嘅形勢，真正係走在市民當中咯。咁另一個我想提嘅咧就係、是、講到佢文中提咗有啲兩個迫切性嘅問題啦。譬如一個就講話容許指定幾間嘅口罩同防護裝備生產商持續向香港供貨咧，呢一個講法咧，我覺得係有啲奇怪。 即係呢個要求中央幫手嘅嘢啦，嚇。 係啦。咁但系，即系如果我真系想做呢件事，我就起码就自己去揾咗有边间系可以应承同香港合作，你就攞份红头文件落嚟俾我就得啦。咁、我哋做生意都识咁做啦。咁点会话你帮我揾两间啊？ 系即系咁样开口同中央讲嘢有啲奇怪。嗱，即系呢份文件系真定假？嗱，暂时嚟讲，嗱，《苹果日报》显得好有信心嘅，因为咧佢就影咗份文件嘅开头少少字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一路有个计时器嘅，就计住阿林郑月娥特首办咧一路都冇回应，而家系差唔多两日几多小时几多分钟咁样计住佢嘅。咁另外就系听朝啦，听朝星期二咧就行政会议开会咧，惯例上咧林郑月娥会见记者嘅，点都被问到噶啦，咁大家留意一下有乜嘢嘅反应啦，吓 睇睇系咪真系真啦呢份 吓。咁同埋仲有即系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咧八点钟啊喺几。 照計咧就係十幾秒之後咧就會政府官員包括李家超、聂德权同埋陈肇始會開記者會見傳媒嘅，睇下有咩講啦。唔該曬你，伍婉婷，拜拜。